早晨啊，各位听众，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咁啊，空气方面啊都唔错，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啊吓，直播室入边咁啊喺。今天是2021年6月16号的早上，星期三的早上，有白月浩在这里陪着各位听众。一个星期的工作天，今天来到星期三的时间，就容易令人觉得就是疲倦。不过你想一下，如果你是星期一有放到假的，昨天才是第一天上班，今天呢就唔好咁快嗌攰啦，咁今日咧继续努力工作，好快脆又到咩咧？好快脆又是星期五噶啦，加油啊！ 晨光每日一格， 由细细个开始都学习咗一个嘅道理。呢、這个道理咧，唔单止系好多咩名人啊、成功人士啊，佢哋会用嘅，甚至乎咧，连埋小朋友，我细个嘅时候做功课都啱用。做功课咧，慢慢做，但其实你个心啊，好想快啲去玩嘅。点解仲话慢慢做啊？好简单啫，你慢慢做唔错，然后呢你就可以用更加快嘅时间、更加短嘅时间去到完成。点解咁讲呢？原来喺我哋任何工作上面，修正、改正、跟进系比较上呢复杂嘅进程嚟噶。一件事只要你计划好，由开始去到结尾，冇乜点样出问题嘅话呢，其实系最快完成。就算你用一个龟速都好啦，你都发觉最后原来你系会最快到达终点噶。原因就系在于你每一步都系小心翼翼去到做。啊，攞翻我细个做功课做例子啊，细个做功课嘅时候慢慢做，抱住嘅心态就系千祈唔好做错。例如我写错一个字，或者写错一句句子，写错咗一段，你就想象得到我要用擦纸胶擦嘅时间。然后要想返点样去到修正。其实我用嘅时间喺嗰一个部分已经用咗两倍。所以我哋好多时处理我哋嘅工作，我哋都要有一个周长嘅计划。然后抱住一击即中。咁样嘅话呢，係令到我哋悭最多嘅时候。你又会唔会喺今日嘅工作入面抱住呢一个心态，慢慢做，千祈唔好做错。最紧要是做得啱的心态呢。 我对你关心，你对我关心，同样发觉有了记挂，感觉复式的快感，我变得天生，同样你也变天生，同样发觉这个世界很美，相恋的世纪，我为你偷偷心动，感觉神圣影中，你也被我真心感动，面临失控，从一击即中变失踪。奋斗有了方向，彼此的理想，我对你偏心，还是你对我偏心，无论哪个要与 你作比较都信当渺小，我为你偷偷心动，感同身情影踪，你也被我真心感动，面临失控，曾一击即中，变将收回魔法，黑变光，但变心，是一加一的双重力量，爱得伤痛。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端午节就过咗两日啦，不过我相信唔少人都同我一样，屋企依然仲有粽嘅存货、哦。近来睇到报道，有一名内地嘅65岁男子，本身咧就患有糖尿病嘅，不过因为端午节屋企太多粽存量嘅关系，最近一日三餐都系食粽。最后就突然晕倒送院治理了。他的医生就说，由于这位事主食粽的时候很喜欢加砂糖，加上粽里面本身已经有蜜饯、豆沙等等的材料，含糖量相当之高、啊。而且糯米本身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很容易令到血糖快速上升，所以这名男子就有病发的危机了。粽都是属于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加上糯米并不容易消化，黏度比较大，所以千祈不可以贪食而多食的。注册中医师就表示了，粽的材料都是属于高脂肪和高淀粉质的，当中糯米的升糖指数亦都很高，会影响到血糖的水平，如果进食过量是很不容易消化的。血糖不稳定的人士就更加要适可而止了。听完这个报道之后，大家都真的要注意啊。都是那句啦，少吃多滋味，如果家里真的有多出来的粽，千万不要好像刚才说的那个案例一样，一日三餐都吃啊。不如选择下跟其他人一起分享啊。记住啦，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走的幸福痛，吃个炸酱让我超重。 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早上时间6:21啊，出边29度啊吓，咁啊6:22啊，好快，咁啊相对湿度81%嘅，你会唔会成日自己吓自己呢？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嗰一只人你又系唔系呢？其实人呢真系好简单嘅啫，好多嘢都系抱住个心态，冇乜嘢嘅咁样。好啦，明明系晨光成语百科，点解又突然之间讲啲咁嘅嘢嘅咧吓？啊，原来喺宋朝时期啊，咁啊有一位嘅朋友啦，咁啊开咗一间嘅铺头。呢间铺头咧，咁啊一间嘅好似民宿咁，即系旅馆啊，客栈啊，以前叫客栈嘅。咁佢咧就谂住啊，细细地啊几间房嘅客栈仔，咁啊自己经营啦，系咪？咁啊20几岁嘅年轻人，咁啊谂住创一番事业，开一间小小嘅客栈。好啦，咁啊但系以前咧就冇话嗰啲咩规划啊做得好好嘅，啊突然之间咧开客栈开一年。两年都冇乜嘢啦，啊生意咧正正常常，中规中矩啦。咁啊，佢既然咧中规中矩，佢系咁谂住即系发大嚟做，于是乎咧，佢更加喺自己客栈嘅一个小花园入边咧，啊开始养起猪上嚟，系畜牧猪又好，咩猪都好啦吓，又或者系食用猪，唔知，总之系养起猪啦。好啦，一日嘅夜晚。佢突然之间行过呢个花园仔嘅时候，佢竟然间咧，诶，听到有只猪喺度喊，而且咧更加列埋佢喺度捉咗房啊 book 咗房间嘅客栈嘅客人咧，都喺异口同声咗喺度话啦，系啊系啊，好似听到咧只猪喺度喊啊！突然之间有人话啦，诶，系啊，好似听到佢喊。仲话咧，佢系呢一个旅馆个老板啊，佢个名叫姜七，系阿姜七嘅太婆嚟噶。哦，系啊系啊，有人话咯，我系阿姜七嘅我听到佢讲话佢只猪系姜七嘅太婆，啊生前咧就系卖猪嘅，啊死咗之后咧啊投胎又做翻猪，呜呜呜喺度喊，咁啊搞到咧，即系你个客栈入边嘅客人议论纷纷。大家又话听到，有啲又话系咩？我就听到佢喊啫，有啲又话系咩？唔系，咩都听唔到。有人就话啦，猪系点会识讲嘢啊？姜七咧都拗晒头，佢心谂啊，我太婆系咪卖猪？我自己都唔知。但系呢件事开始扰攘扰攘之后咧，一连两晚，一连三晚，客栈入边嘅客人咧，大家都开始惊。惊到咧就开始话，哎呀，都系走啦，都系走啦，只猪咁样唔掂啊，好惊啊，好惊啊，好惊啊！其中一位嘅客人咧，见到咁多人退房，佢突然之间行出嚟就讲咗一句说话，佢就话到啦，其实你都讲咗几日啦，唔闷嘅咩？你哋系咪真系有人听到只猪讲嘢啊？有嘅举手啊！之前话听到只猪讲嘢嗰啲人咧，啊又缩埋咗咯。或者有啲喺度话，我好似听到，咁佢叫啊嘛。呢位客人相当之睿智，佢就话到啦，宠物又好，猪仔都好，点能够咧就相信佢会识讲嘢咧？讲咗句说话，见怪不怪，奇怪自败。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客人就喺度斟酌，系，其实而家。叫边一位嘅仁兄行出嚟，举举手话听到只猪讲嘢，啊又真系冇，个个都系以讹传讹，然后咧个个都系个心喺度惊，哇惊好似系有， 但是又不是真的有。有些人呢甚至乎就说到了，怕到呢不如快啲啊拎走隻豬啦咁样。以后唔好再喺个客栈入面养豬啦咁样。吓到僵七呢都手冇足蹈，唔知点算好，腾鸡呀。见怪不怪系指出呢，当一啲嘅怪异嘅事情可能少少风吹草动都会令到你呢就係、是、觉得非常之惊嘅。见怪不怪原本就是指出见到奇异的事情你都可以很镇定不以为怪。奇怪自败就是它的后续句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见到一些很简单的事情联想得多了，那么输的咪就是会是你自己咯。你平时又会不会走过夜晚回家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时候见到草动一下动一下自己又在那里怕，会不会是人哋一个小小的眼神可能想跟你讲早晨的，不过你心虚心虚发作，然后你又心想他是不是又要怪我呢，是不是想投诉我呢，见怪不怪奇怪自败，很多时候的事不用这么担心的。前嘅期間限定石永利啊，好啦，聽聽六點半鐘嘅新聞簡報，轉個頭好快嘅啫，又可以啊黐住晨光第一線。今朝有八權佬陪住你， 我好想出去玩啊！ 點解啊？ 成日都話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悶死人咩？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瑞安航空客机上月紧急降落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国际机场事件，瑞安行政总裁奥里里说，当日机师接获的信息是如果继续前往立陶宛，有炸弹会引爆。奥里里到英国国会一个委员会陈述事件，指明斯克的空管人员当日通知機師收到一個可靠的威脅，指如果客機進入立陶宛空域或者嘗試降落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機上的炸彈可能被引爆。奧里里指機師收到的是紅色警報，代表機師別無選擇，一定要降落明斯克，而不能夠按一般在該空域遇事後的做法改飛波蘭或者波羅的海國家。

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咁啊，今日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29度嘅气温，崔杰同陈晚瞓得好唔好啊？ 早晨咧，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你听我把声，你觉得瞓得好唔好啊？ 哇，你把声好靓喎，咪先咪先，嗱你咧，我怀疑你冇瞓过觉，因为你把声实在太靓。你又你好快接到个电话，因为 半秒系嘛，半秒就接咗。唔系，我今日真系有史以嚟你打俾我嘅日子咧，系最早起身嘅一日，因为我今日嘅闹钟咧系校咗6:00嘅。 诶，点解咧？你平时系同今日有咩分别咧？ 因为咧我寻晚未够8:00就瞓咗啦。 哇！你喝睡宝宝喝到咁啊你？ 哇！我發現我想問下你，你有冇試過有曾經試過有啲情況，你係覺得好攰，人很累，心很累咁樣咧？ 有啊，其實經常嘅崔傑彤， 我揾啱咗對象。 係啊， 咁你點算咧？你係都係頂住，定係好似我咁啊？揾一日死瞓，瞓飽佢。 好难啊！即系有小朋友咧，你好难突然之间揾一日咧去瞓饱佢。你估我唔想咩？我通常咧人很累。心很累的时候，我就会坐在一角，不觉意静静地就睡着了，都是只有十几分钟，跟住就扎醒，哇！我睡着了啊，跟住又起身咯。 哦，系咁、啊，但系嗰十几分钟都是叉叉电啦、啊， 叉叉电啦、啊，好紧要。你又十几个钟、啊，有冇十几个钟、 啊？ 十个钟、 啊，有十个钟啊，有。 哦、 最搞笑咧，系我会谂住平时唔惯咁早瞓，一定瞓唔着啦。点不知嘣一声就瞓着咗啦。 啊 咁我亦都諗應該唔會等到鬧鐘響先醒嘅，咁多個鐘、啊、平時都唔會瞓咁多個鐘㗎嘛。點解我又真係等到鬧鐘響先醒？即係唔響我都唔醒喎、啊。咁即係證明，咁、哦、我真係需要一啲休息喎、啊。喺度諗， 好犀利！你隨時呢一覺呢係等於我3日嘅瞓覺時間。 哇！講真，我呢下醒啦，首先你都 feel 到我把聲已經同平時唔同啦， 係啊， 係 啊， 都要真係 warm up 一陣啦。然後今朝起身照鏡嘅時候咧，比起平時對眼真係冇咁腫嘅喎，原來唔夠瞓對眼真係會好腫嘅喎，係、 哎、 啊。 你但係你最近咩事心很累啊？ 吓、啊！你真系要我喺度讲啊？我都唔知道，有时候真系唔知道。 关心你啊！ 突然之间，可能譬如寻晚咁样，会觉得算啦，好似唔系好想睇电视，又唔系即系乜都唔系好特别想做咁样。即系平时你会啊食完饭咁样冲完凉就睇下电视，磨到可能11:00咁就瞓觉咁样噶嘛。 嗯。 我都突然之间，寻日又觉得好似乜都唔系好想做咁，不如瞓觉咯，冲凉瞓觉啦咁。咁、 哦、 你点样啊？我连晚饭都冇食到。 是啊，咁一阵间个早餐好紧要啦。 是啊，唔系我跟住我就觉得，哦，咁偶尔一次都几好、啊，轻断食呢、啊、啲真系 都系嘅。有阵时候我都系即系做嘢做做下咧，譬如我哋而家成日都有早餐食啦。食完早餐之后咧，可能中午嗰餐咧，我有阵时候真系会唔记得连水又唔记得饮啊，饼干又唔记得食一块，跟住好似寻日咁样咯。我就去到夜晚嘅时候，哇，点解？好似比平時肚餓好多喎、啊，諗下諗下，原來我真係又唔記得咗食晏晝。 係，所以咧呢、這個食早餐都係一門藝術嚟嘅，你要 plan 下個份量係幾多，到底幾多點食啦，跟住遲啲到12:00、1:00嘅時候，你又繼唔繼續食嘢呢？有時候我都會有去到3-4點有啲胃痛喎，因為就唔記得咗食晏啦。 係啊，啲時間要好好地配合啊，咁啊幾好喎、啊。喂，其實你有冇啲叫做瞓覺嘅心得啊？等嗰啲會容易失眠嘅聽眾聽下啊。 吓、啊！我惊我咁样讲，佢哋会打我。我应该会话呢啲系天生。吓、啊，因为有啲人咧，真系我身边有啲人咧，系成日都话瞓唔着咁样嘅。但我就真系从来即系 touch wood 啊！即系我谂人生里面只系可能试过几次啦，即系遇到啲好唔开心嘅事先会瞓唔着嘅啫。都顶笼都系一两晚嘅啫，即、 哦、 系都唔会长期失眠嘅。 咁你又真系几好喎、啊？呢、這个。這個 是啊，我想是真的平时个人没什么特别的想啊，很放松啊这样。 哦， 都 是的。 但是都会累的。 是都会累。我自己呢通常如果你说睡不着的时间呢，多数都是什么呢？我都是因为我知道容易我是一个容易清空自己的人来的。即是尽量睡觉之前就没想那么多啦，都睡啦、嗯、是不是？想那么多都没用。 有运动啊，有接触下大自然啊，这些都好一点的嘛。 是啦，我就是想讲这个 point 啦。我有接触大自然的，有时候动一下的，的而且确可以帮助自己入眠的。不过 如果喺下昼嘅时候，走紧。如果下昼嘅时候咧，我即系喺个暴晒情况底下去做运动嘅话咧，夜晚我反而容易失眠，因为我发觉身体咧好似吸晒热力咁，好似海绵咁，吸咗热， 未散热， 散唔到热，夜晚咧直头个人咧仲好似嗰啲炭烧炉头咁样嘅，哇！兴住咧，就算你开住冷气，个冷气风口已经吹住你啦，唔冚被啦。你发觉成晚都是兴住，可以不冚被咧，就等到朝头早，咁都系瞓唔着。 系啊，所以我都好少喺呢啲夏天嘅季节做户外活动或者太长时间咯。呢个都要提下听众，即系我知道其实好似最近都即系近日都有啲户外嘅跑步比赛噶嘛，咁都有啲人唔舒服嘅，即系可能佢平时都系好劲啊，跑得好成绩嗰啲嘅，咁但系加上个天气嘅话咧，即系自己未必预计到啊，咁对做户外活动嘅时候就量力而 为咯，啱啊啱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健康或者跑步嘅，都系为咗自己命仔可以长啲啫，生活得开心啲啫，系咪？ 系啊，好啊，转头翻嚟同你食个早餐。 系啦，转头一齐嗌早餐，转头见。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实在太好！有一位同事佢经常都可以唔使失眠，想瞓觉就瞓觉。其实睇到我都感觉得到系一种幸福嚟。好啦，今日晨光百科讲嘅系咩呢？同我同事冇关，反而系同头先六点半钟之前嗰个成语古仔“见怪不怪”有关。点解呢？喂，讲下宠物猪啊！其实原来去到而家咧，都仲有人系好中意咧，就系养呢啲宠物猪嘅。作为猪啦，咁啊，佢即系开心嘅，因为大部分嘅猪咧，可能都系变咗就系人类嘅粮食食用猪。咁但系其实猪喺某啲嘅国家嚟讲咧，更加咧系会当作咧就系神灵供奉。咁啊有啲人咧又特别中意咧就系养呢啲宠物猪嘅。宠物猪佢嘅 size 的而且确咧系会细啲，不过要小心，可能某一啲商贩为咗做生意，佢将普通嘅猪就话俾你听啊，佢系宠物猪。B B 仔细个嘅时候，只只猪都差唔多大细噶啦，唔系个个分到嘅。如果唔系宠物猪嘅基因嘅话咧，养下养下，你发觉佢越嚟越大只，咁就难搞啦。宠物猪咧的而且确系细只啲嘅，咁有个名叫做小香猪，望起上嚟咧的而且确几卡哇伊，好似一只永远都大唔大嘅小猪仔咁样。小香猪又叫做迷你猪，咁啊有啲人咧更加会中意叫佢叫做七里香啊、十里香啊，有呢啲咁样嘅花名噶。一个原产咧就系少数民族嘅山区嚟嘅，原喺以前啊，虽然咧就有饲养，咁但系数量系极少嘅，仅仅咧真系讲紧以前啊，几百啊，甚至乎成千年之前咧，佢就系作为一个贡品去俾皇亲贵族，唔系养，系享用。都是阴功的了。以前更加有些朝代说到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是不可以食用这些这么小只的小香猪的，所以就会越来越珍贵，更加有一段时间哇几乎就是灭绝，直至到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努力做调查，才发现原来这种猪的数量越来越少，开始就是珍惜它和保护它了。更加话到呢种猪，冇错，唔准食嘅，系爱嚟咧就系饲养嘅。佢外观咧就系手脚短脚，总之你幻想一只小猪仔咁嘅样啦。咁但系佢嘅头部同埋 pat 嘅尾部附近咧，可能咧就会呈现黑色嘅或者灰灰地色嘅。身体咧好多时都系继续咧，好似你平时见到猪仔咁啊，粉红色嘅。喂饲佢食物嘅时候啦，咁佢本身都系以粗嘅饲料就为主嘅，你可以将嗰啲咩花生壳啊、普通嘅菜啊、树藤、红萝卜啊呢啲咧就作为佢嘅食物都一样得噶。如果唔系，你就可以将譬如米糠啊、豆饼啊、小麦啊、稻谷啊呢啲混埋入去俾佢食都得嘅。 啊，豬都仲有好多種嘅，特別係呢啲細豬，有一隻咧就係越南嘅大肚豬啊。大肚豬咧就同一般家豬同埋野豬屬於同一個嘅品種啊，佢咧就真係大隻啲啦，就唔同我哋頭先一直見到哇好得意嗰只小香豬咁樣。唔同地方嘅人咧，佢哋都中意養咧就係唔同嘅豬仔嘅。如果講到細豬仔嘅，仲有一隻咧叫做胡尼亞尼豬啊，都係咧細細地嘅豬仔嚟嘅。唔知道如果養寵物嘅時候，你會唔會選擇呢啲咁細只嘅豬仔咧？嚇、啊，成日話人豬咁蠢，豬咁蠢，你要記住，其實豬都幾聰明噶。 不抗，五官都转，赤色金网发光，多么恐怖，诡异无畏无。然后某日嘅爱人问，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要变越狂。 6:50出面都熱熱地，29度的氣温，相對濕度82%，怪物是葉巧林。早晨，各位聽眾， 我是梁榮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歡是今日，因為每一日都是我喜歡的一天。人 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啦，咁啊电话侧边有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喺度，你好啊。 早晨啊，小伯，早晨各位。 早晨啊，喂，又系要啲减下压嘅方法啦。上个星期嗰、那个叫咩烹饪减压法非常之好，啊，有好多人咧，梗系要煮啦，煮多咗几餐添啊，个人咧开心晒而家，即系有嗱，你可以煮啦，煮完之后有得食啦，咁啊之后仲有个譬如自己洗埋嗰啲沙煲冷餐咧，洗咧你都提过，洗系一个好好嘅自愈嘅一个过程，我都好中意洗嘢嘅， 系咩？系我仲留翻俾你啊，我中意煮多啲， 我两样都中意啊，因为我有阵时会叫埋姐姐你行开，等我自己洗翻咁样噶， 都系嘅，不过呢个要有一个。即係有多時間啦，不過我唔係每晚咧，夜晚咧，如果整完咧，都係會完成咗呢件事就好舒服噶啦，包埋洗碗啊嘛。 嗯，啱啱啱。咁今日有啲咩新嘅辦法介紹俾我哋咧？ 嗱，頭先講到咧，就係話煮嘢食，我哋就啊煮完啊洗完碗啊，成件事完咗啦，就好舒服啦。咁咧，即係其實我哋都會諗到咧，每一日咧打即係翻工啦，我哋都會有一啲辛苦嘅時候，點樣令到自己可以保持一個輕鬆愉快的心情咧？即係講係即係好容易係咪？咁我諗呢啲一啲提醒啦，即係起碼喺我哋工作中尋找一啲快樂、輕鬆嘅方法，令到自己叉完電，聽朝起身又嚟過。第一樣咧就係、是。其实都真系提自己，今天的事就真系今天完结啦。好似头先讲话，今天煮好嘅饭碗咧，就今天好洗好咗佢啦。因为咧瞓醒咧又系新嘅一天咧，即系提住自己。咦，今日虽然可能每日有唔同遇到嘅嘢噶嘛，可能今日遇到一啲棘手嘅嘢啊，会唔会有一啲嘅收到一啲投诉要好棘手要处理啊，或者同上司一啲嘅对话有一啲即系唔顺畅啊咁样咧，咁都系今天嘅事。完结咗嘅时候，大家瞓好一觉，即系检视一下自己，今日有冇啲咩状况？咁我听日就继续有个新嘅目标，继续去啦。咁即系个重点就系话，我哋今天的事就今天完结，要去同我自己总结咗去。听日起身瞓醒又系新嘅一日，帮自己去 set 一个新嘅目标，继续去今日做好啲。咁呢个咧都系能够可以即系去提醒自己点样 keep 住每一日做嘢嗰、那个。即係 refresh 下，即係要啊點樣可以即係令到自己今日又有一個新嘅幹勁咧？每天去放下完成咗總結檢視咗，再有一個新嘅開始都好緊要嘅喎，呢、這、一個過程。 這個、呢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嚟㗎。咁啊 ，Sugar 都可以同我哋講下，如果我哋啲工作累積得太多，唔清曬佢嘅，其實係咪對我哋個精神壓力有好大嘅負面影響？ 喂，你咁犀利嘅嗱，第二個 point 我就想講啦。其實咧，如果即係頭先我累積咗好多嘢啦，我知道咧工作真係有某程度上咧係不斷有新嘅嘢加入㗎，會好似唔完咁樣係咪？嗰、那個 to do list 咧一路係由一開始加，你刪減完之後又會加，這個好正常，因為每一日你都會遇到 新的。係啊，我哋做電台咧就最清楚㗎啦，你每一日準備咗好多嘢，第二日你就用曬咯，跟住又要再準備過，跟住又用曬咯咁樣咯。 系啊，咁但系咧，亦都相信一样嘢，就系话呢个事实嚟嘅。一天嘅时间真系有限嘅，一个月咧真系有30日，有31日都系有限嘅。工作真系堆积如山嘅。咁我哋有一样嘢咧，即系要自己每一日咧都要去谂一谂嗰个优先次序啊。因为真系可能我有20样嘢，我今日真系做唔晒嘅。 系 咁会唔会有一啲习惯就系我每一朝都会嘅，去望一望边一啲系紧急又重要要做先嘅。咁我排我就会写一写、今日一定要处理嘅。今天第一样嘢系乜嘢？第二样嘢系乜嘢？第三样嘢乜嘢？呢个系今日一定要完成嘅。自己去排一排个次序嘅时候咧，唔系就咁对住哇，原来我有成20样嘢、30样嘢未做。如果我净系见到呢一堆工作山咧，就会突然间咧就会好懊恼，可能飙汗添 啊。咁啊，个压力又大啦。咁所以如果你 要先深呼吸，朝头早啊，清空一下脑袋，可能饮杯嘢先啦。但花少少时间，可能15分钟，计划下今日嗰个流程系点样吓。紧急嘅事务做先，优先次序要处理。如果有啲可以听日做嘅，或者我以前细个做功课都系咁嘅，简单做得快嘅我做咗先。可能難嘅要問屋企人，要問爸爸媽媽嘅，我就會擺到最後咯。即係我細個都已經有呢個習慣，我諗出嚟做嘢都係咁樣。 係， 即係你要有優先次序。 係啦，優先次序非常之重要。我自己以前咧讀書嘅時候啦，小學咪有啲暑期作業嘅一本本嗰啲咧，咁我通常咧都會好快脆咧就做曬嗰啲暑期作業嘅，因為阿媽咧就一定話，如果你唔做曬咧就唔准落街嘅。咁所以咧，我為咗唔想日日每一日咧就俾人喺度問啊，做咗未啊，做咗未啊，因為我覺得個壓力好大啊。咁所以我咧就開頭暑假嘅頭一個星期咧，我就好似趕功課咁樣。 就做曬所有暑期作業，跟住你成個暑假咪得閒咯。好啦，咁成個暑假得閒之後咧，我又諗第二樣嘢咯。咁我仲有一年嘅功課要做噶嘛。咁於是乎咧，我咧就會同嗰啲同我一齊，喂，不如咁啊，我哋一齊約埋坐低，我哋自己試下自學咗未來一年嘅課程，同埋做埋啲功課先啦。咁樣，因為以前小學嗰啲咧，啲功課都印曬出嚟噶啦嘛，係咪？咁咧我就會做埋啲功課先。咁我就發覺自己可以騰出更加多嘅時間，同埋更加多嘅空間，可以令到自己 relax 啦。咁啊，除咗暑假同埋翻學嘅時候都可以好放鬆啦。 哇，你好犀利喎！你個即係動力，我同你就有少少唔同嘅。不過我就會覺得每個人嘅性格就睇翻自己嘅狀況啦。即係小白嗰個係非常非常好啊，即係成功人士嚟。 係就好啦。 我細個咧就係會睇住條死線做人嘅，即係我覺得一做嘢都係嘅，最緊要有一條線俾自己知道幾時啊嗰樣嘢可能今日五點要交嘅，咁我就要達標完成咯。咁我通常咧就會係八月即係最尾嗰前兩日咧就會開始好努力嘅。就會清翻曬所有功課，希望9月1號交到咁樣。這個即係大家嗱，大家目標唔同，但係起碼即係個結果係一致啊，都係能夠有功課交嘛。 梗係啦，咁其實咧，我哋自己講就講話功課啫。不過如果工作上大家要減壓嘅話咧，都可能記住，千祈唔好將啲嘢堆得太犀利。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影響到自己個情緒啊嚇。咁今日唔該曬 Circle 先，咁下次又麻煩你啦，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唔该晒 Circle 啊，6:57啦，咁啊揭揭报纸嘅时间咧，见到有一个咯，就话到嗱，香港教育大学公布2020年啊毕业生就业调查嘅结果，好啦，当中98% 嘅教育荣誉学士受访者啊，喺毕业之后3个月之内成功咧就获聘或者咧就系选择继续进修噶。平均的起薪點達到31,676元，咁啊創咗歷年嘅最高，喂，相當之唔錯。好啦，咁啊，另外至於修讀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嘅畢業生啦，亦都有95% 咧就係獲聘或者咧就係繼續進修嘅，平均起薪點咧就係31,419元。啊，選擇就業嘅教育學士生啊，或者咧就係教育文憑畢業生比例連續2年咧都係減少嘅，由2018年嘅95%，咁啊至到2019年嘅93%，2020年更加咧就跌到91% 添。不過睇翻咧，其實佢哋嗰個嘅叫做起薪點啊，都相當之不足噶嚇。由2016年啦，咁啊见到去到2020年嘅时候啦，佢哋嘅薪酬起薪点咧都系不断咁样去到攀升嘅，呢样嘢咧都算系相当之唔错啊吓。如果教育荣誉学士课程嘅话咧，咁啊由30,000元开始啦，咁啊亦都算系一个咧相当之唔错嘅起薪点嚟噶啦。咁啊希望如果各位DSE 考生嘅谂住系拣科嘅，呢个会唔会又系你拣嘅其中一个嘅选择咧吓？好啦，时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00嘅，转头咧就会分途广播噶啦。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呢个时间先听听新闻报道，我哋转头翻嚟二台嗰度再见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设施隔离同埋治疗。东京奥组委话，定出严厉嘅措施可以令到日本国民同选手感到安心安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马生，我想问一下，父亲节就嚟到啦，你会有啲乜嘢歌送俾你爸爸呢？ 我一定会揀秋官郑少秋，因为我阿爸好鍾意佢嘅歌㗎。 有志已三座。 秋官一首《游子恨》，我揀呢一首关于亲情嘅歌，一个阿仔离开咗屋企好耐，就点返呢一首歌俾老豆听啦，亦都送俾天下嘅每一位父亲。我哋系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仲有我彭永仪， 父亲节快乐！ 阿田阿豪，你哋做暑期工，不如落去爸爸面包铺帮手啦。 吓，面包铺？ 佢嘅意思系咧，18岁以下做面包铺唔适合啊。 咁啊，跟你二叔去学装修啦。 吓，去装修？ 佢意思系未够18岁咧，做装修有危险啊。 嘿，咁啊，翻去你家姐嘅发型屋嗰度帮手啦。 唔系话发型屋？ 佢嘅意思都系咧，18岁以下咧，掂到啲化物品会危险啊。 咁你咩都唔做，想做咩啊？ 躺平啊？ 佢意思系躺平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暑期工要识得拣，安全至上，咪当玩。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5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7:07，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 Didi 喺度，喂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今日朝头早嘅交通消息啊交俾你先啦， 嗯，咁啊今朝早好开心嘅，都系恒常嘅车龙嘅啫，冇特别嘅意外发生噶，咁啊都系讲翻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咯，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嘅，交通消息就是咁多啦。 啊，系啊，几好、啊嗯， 所以咪开心啦、啊，见到我样 系啦 ，Didi 开心咧，即系代表咁多位出门嘅听众们咧又开心。 系啊，千祈唔好有特别嘅嘢发生啦。咁啊，小白，我琴日咧听到阿 O 讲咧，大屿山自驾游啊， 系啊， 你有冇尝试去试过参与咧？ 大屿山自驾游我真系冇啊。如果我揸车去大屿山咧，咁我都系喺东涌嗰度一带，跟住就都系翻转头噶啦，因为。入去其他地方咧，好似又要申請呢樣申請嗰樣，所以尋日歐先去話咩啊？有啲人咧就原來俾人捉到，原來佢哋嗰張紙係可能過咗期嘅、或者偽造嘅咁樣。 係，呢啲真係不要得啦。 係咯，犯法。 咁咧幾好嘅喎，香港啊，要推動呢個大嶼山嘅本地旅遊啦，就推動呢個經濟咧，加上咁運輸署咧就推行咗呢個大嶼山嘅自駕遊啦，俾市民咧可以平日交通唔繁忙嘅日子咧，就可以揸架私家車咧去大嶼山度咧旅遊下嘅、哦。 咁即係例如我普通人。我都可以申請噶咯、哦， 但有好多嘢咧都要遵守噶。每一日咧都會容許咧最多25部私家車咧入大嶼山啊！即係你知啦、哦，因為如果嗰啲路又窄啦又少啦、啊，你咁多香港咁多車入曬去，真係搞唔掂啦。所以啱嘅。咁、但其中有5個名額咧，就係會分配俾咧電動私家車。推動環保嘛，因為係啦，咁、 哦、 名額又會點啊？係會以先到先得嘅方式發出嘅， 嗯， 啊咁啊，每部私家車咧，每個月只可以一次嘅咋，咁即係話你今個月想去幾次唔得嘅喎，每個月咧就只可以一次嘅啫。 哦，好難得喎，咁樣真 係，好難得㗎，係啊，所以非常之好啊。咁啊，點樣申請法咧？都係喺網上面申請啦。咁同埋咧，我而家先知道咧，睇翻資料，原來咧去申請咧，好多人都啊，好似我咁，星期六日想同老公去大嶼山度玩下，唔得嘅喎，原來淨係星期一至五嘅啫， 係啊，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啊，星期六日都唔俾誒揸誒，即係唔可以申請入去咯。 咁、如果你老公想同你去拍拖嘅，去大嶼山自駕遊拍拖嘅，咁首先第一咧就要申請咗先啦。咁、如果你唔係揸電動車嘅話，跟住其實你個名額得20个， 25。 如果嗱，二十五系 系啦，你真系成冤枉， 我梗系啦， 叻仔系啊，冇错系啊，啱 啱系啦，咁计埋电动车先25啊嘛，系咪先？咁如果我系揸普通车嘅，咁啊名额都系得20个，咁额满咧就冇啦，先到先得嘅形式咧就申请嘅。咁如果你申请唔到，咪继续排队咯，系咪先？ 一个月前申请咯， 系啦，一个月前 系啊，一个月前申请噶。 咁叫你老公而家要 plan 定下个月啦，即系7月16号嘅时候，睇下有冇机会去啦。嗱，礼拜六日又冇得去， 系啊， 系啦，咁所以你要请定7月16号嗰日假， 明白？ 即系如果系嘅话， 请定出即系平日嚟噶嘛？ 平日嚟噶， 系啦。咁同埋好得意，除咗一至五之外咧，佢上昼8点同7点钟啫，即系7点前你要离开大屿山噶。 诶， 系咪好得意啊？ 好多规矩， 好多规矩啊，有规有矩啊，因为香港真系 系咯。 系啊，上昼8点到7点钟。 下昼7点钟。 系啦，市民一定要喺晚上7点前咧离开呢个大屿山嘅道路嘅。 系。 系啊，咁所以头先我咪讲咧，一个月前申请嘅大减，最快申请咧都可以3个工作天嘅。 哦。 即系例如你想三日后，佢真系咁啱你，好彩有位。 有位嘅咁样。 系啦，咁样都可以嘅。 嗯。 咁都几好噶。 咁好玩嘅嘢，通常都系敷晒噶啦，系咪？ 咁都唔系嘅，平日就可能少啲人咯，冇咁多人放假嘛。 不过如果我系一个驾驶者咧，我有机会去大屿山。如果自驾游嘅时候咧，我都系有少少想嘅，但系我未必会实行，因为原因咧就系因为大屿山我有搭巴士大屿山嗰度，即系去咩澳咩澳嗰啲咧，咁你有巴士去到噶嘛？ 系， 咁我净系坐嗰啲单层巴士嘅时候咧，我已经觉得哇啲路系啊，啲路好多咧系好似冇乜栏杆啊。然後如果你係坐巴士，你都覺得哇啲車成日左避右避啊，停喺度等其他車過啊，咁所以咧一般人即係亦都冇可能熟路啊，我未揸過啊嘛。 當然啦，冇錯。 係啦，咁我去到嘅時候咧，又要好戰戰兢兢咁揸，咁我又覺得享受唔到佢嗰個環境，咁我可能我都會選擇翻咧搭翻巴士算。 係啦，因人而異啦，有啲人就中意揸車嘅，有啲人中意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咦，但係小白好少有好少。人會誤問呢個問題喎，你知咩問題啊？ 咩問題啊？ 幾多錢啊？啊，肯定你真係非常之大方闊佬啊！你問我使唔使錢嘅？ 我估都係幾百蚊啦，係嘛？ 哦，咁又冇咁貴，75蚊啫。 75蚊啊！喂，比我相對平好多喎。 哇，你真係闊佬啊，家闊卓啊！ 唔係啊，唔係闊佬，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你入去大嶼山，你做個 permit，其實都值得要收呢個價咯。 係，咁不過75蚊都 OK 嘅。 75蚊都 OK， 咁係平，不過佢每日有個限額嘅，這個我覺得做得好好。 做得好。同埋係星期一至五，如果你星期六日咧，就好似唔係咁好。 因為星期六日又多人入去，譬如行山啊、郊遊啊，咁如果你再咁多車入去嘅話咧，咁啊令到嗰啲旅遊巴更加行唔到咯。 因為佢哋啲巴士逢星期六日咧加密嘅班次好犀利啊。 係啊，你揸慣市區啲人咧，未必識得點樣喺條單程路嗰度互相讓人嘅。 係啊，冇錯。 咁你咪變咗容易又發生意外，又唔想係咪先？ 係啊，咁所以平時去都可以嘅，假期嘅就搭公交去啦。 請定假咯，係咪？ 請假唔好，翻工做咩請假啫？唔好啦。 咁有啲人可能有假咧， 咁啊係， 攞埋啲 leave 咯，係咪？ 咁啊係，冇錯。 我非常之好啊！呢個資訊， 多謝你， 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Didi， 唔該。 咁啊，睇下天氣方面係點先啦。阿歐喺咪度？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點啊？天氣點咧？ 天氣今日好好喎，有陽光喎，藍天白雲咧，亦都真係睇得到啊嚇。咁會唔會有驟雨咧？未知字，驟雨就係你估佢唔到啊嘛。咁但係咧，頭先聽你哋講啦，話喂大嶼山咧開放自駕遊咧都幾好啊嚇，咁啊可以俾大家遊下遊下咁啊，遊入大嶼山啦。有啲朋友仔特別係錫爹哋媽咪嗰啲咁，但係佢哋有信仰啦，咁可能會入下大佛嗰度探下大佛噶嘛。 係喎。 咁但係舊時就可能要坐啲轉接啲嘅交通工具啦。咁如果有啲孝順仔，可能早一個月啊，係咪頭先話早一個月 book 再加75蚊，咁可能一家大細咁車入去。寶蓮寺咯，我未試過揸車入去啊，我冇揸到一掛，應該揸到嘅。 我都未啊，我試過行入去啦，三碌拎碌入去都試過。 係咯係咯，我都係試過呢兩種方法，但係估計我哋即係叫做靈活啲咧，但係有啲參佛人士咧，佢哋都係可能有即係身體唔係好聽仔啊，咁如果交通工具許可或者私人嘅交通工具許可，咁都真係可以幫到手。不過詳情你都係上翻去有關嘅部門嗰度去申請翻啦， 運輸處啊嚇， 系啦，咁啊了解翻啦，咁可能有啲朋友话，哇正喎，不过要换咗个电能车咁先，因为有五个 quota， 又系啦，五个 quota， 听 Didi 咁样讲，咁仲要系一至五，咁头先你同埋 Didi 咧讲到一个议题咧，就系话喂。行嘅，唔好嚟放假啦。礼拜六日本身都有假期，千祈唔好咁样讲啊！我今日咧，叫做驾驶翻嚟电台开工嘅时候咧，都见到一个奇景啊！ 嗯， 我见到咧有两架的士司机咧都瞌着咗啊，走咗神咁样，跟住咧就由快线咧古古怪怪咁样流咗去慢线，即系由第三条线吸翻去第一条线啦、嗯。但系你 feel 到佢应该系走咗神，同埋系瞌紧眼瞓色嗰啲啦，即系你。就係、是、一定駕駛者就會知道㗎啦。咁、 嗯、 有啲就勇悍地 cut 線啦，有啲人唔打燈 cut 線啦，有啲人無啦啦瞌著咗過線啦。咁我梗係覺得超級危險啦。咁啊，唔使我 boot 㗎啦，後面咧有勁多車都勁 boot 佢啦 ，boot 一 boot 佢醒一醒，佢又回翻睇去翻中線咁樣。咁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小法，根據你偵探頭腦嘅分析嚇。 睇下唔够瞓啦， 系啦，点解会唔够瞓咧？近排 欧洲国家杯 系啦，欧洲国家杯好明显啊，可能嗰个师傅就系、是、翻夜更嘅，跟住可能已经即系朝头早即系睇完波，要饮埋茶，跟住依家就斯斯然将架车开翻屋企，但系翻屋企就攰咯，眼瞓咯，咁我估佢入边有冇乘客嘅，但系有冇乘客都好啊，咁啊你自己唔够瞓啊，停埋一边瞌两个钟，跟住。夠瞓先翻屋企咯，咁可能我又要交人咧， 系啦，即系老婆可能又要交车咧，系咪？ 又要交车啦，交咩都好啦，要交波咧咁样。咁啊，欧洲国家杯系好似四年一次啊嘛，我印象之中，即系几年一次啦。咁啊，总之琴日就呢个德国啊对法国队咁啊，德法大战系要睇嘅，即系谂都谂到啲戏码系好睇啦。不过重点就系你凌晨三点钟开波。踢兩個鐘，連埋加時，連埋保時，茄哩骨啦，五六點鐘。咁、 嗯、 啊，我估計嗰個的士師傅可能睇完波之後，同啲 friend 飲個早茶，差唔多六點鐘咯。 係啊， 跟住唉食飽飽咁點啊？睡意濃咯，咁點啊？跟住又亂咁揸咯，咁所以都即係希望即係唔淨止係的士師傅嘅。咁總之你話喂，如果真係好想捧自己嘅。深水嘅球隊，哇，好中意德國，好中意法國，葡萄牙，等等等等，你咪請一日假咯。你上年積埋咁多 annual leave， 同埋上年都冇得飛噶啦。 係啊，同埋特別係駕駛嘅朋友啦，如果你發覺自己揸車，就算係高速公路都好啦，哇，揸好眼瞓，有陣時啲路咧真係一樣樣，你係好難擔保你仲會 keep 到精神噶嘛。你記住。安全的情况底下就拍埋一边，咁啊，我真系宁愿咁做，打死火灯，可能真系顶唔顺嘅，喂，你自己唞，系咪先？你好过仲喺条路嗰度行啊嘛，系咪先？ 系啊，讲得冇错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多讲几句，好嘛？ 好，唔该晒，你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有几阵骤雨，天气咧系炎热嘅，最高嘅气温啊大概咧去到32度啦。咁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噶。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5低水平嚟嘅，空气都系属于好啊。早上嘅时间嚟到星期三朝头早，我哋一样有晨光大学听听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吴玉成。早晨啊 ，Victor！Hello， 各位早晨 ，Bobby 早晨啊！ 嗱 ，Victor 喺啲天气潮湿又或者系转天气嘅时候咧，好多朋友都会遇上腰骨痛嘅问题嘅。 系啊，系啊。 但系其实腰骨痛系咪真系因为有旧患呢？定还是其实有其他嘅原因？就算冇整亲过腰骨嘅部分，都会出现呢啲问题咧？ 咁平时咧，我哋一般嘅腰骨痛咧，其实系同呢个肌肉劳损啊，或者做运动引起嘅。 嗯。 咁但系咧，其实今日咧就可以同大家介绍另一个腰骨痛嘅病咧，就叫强直性脊椎炎。 嗯。 系啦，咩叫强直性脊椎炎咧？其实就系同我哋之前讲嗰啲病都系一样嘅，即系同啲系免疫系统咧，佢太过活跃啦，去攻击自己嘅抗体，即系自己嘅细胞啦。即系当自己细胞系敌人咁去攻击啦。 嗯， 咁咧呢个情况咧，强直性脊椎炎咧，佢一般嘅症状咧就系腰骨痛，特别系嗰个 pat pat 嗰个位嗰个痛。咁但系因为好似头先 Barbie 咁讲啦，即系好多腰背痛咧，其实都有类似嘅症状嘅。 嗯， 咁但系强直性脊椎炎咧，佢有少少特别嘅。 嗯， 一般嚟講咧，佢嗰個僵硬咧係可能朝頭早明顯啲啦，夜晚犀利啲啦。咁同埋咧，佢一般嚟講個痛咧係比較長時間嘅。咁同埋平時嗰啲做運動痛咧，一般都係可能慢慢逐漸好咁啊嘛。咁但係強直嘅話咧，佢一般嚟講係逐漸嚴重，而唔係越嚟越好啦。咁另外就係我哋之前其他病都有嘅，就係腎組嘅僵硬，啲關節嘅僵硬。咁呢啲僵硬超過30分鐘嘅，係啦，比較耐啲嘅，係啦。咁呢啲就有機會就係呢個強直性脊椎炎啦。 嗱，講到話脊椎炎咧，個感覺好似係真係有一啲發炎嘅症狀啦。其實佢嘅成因咧係點樣嚟嘅咧？ 咁呢、這個都成因都有啲唔係好確定嘅、但我哋知道咧同有啲基因係有關係嘅，係啦，咁就係呢個 HLA-B27 嘅基因啦，係啦，咁另外有啲環境因素，有啲細菌感染咧，令到嗰個免疫系統即係亂咗咧，都係其中嘅原因嚟嘅。 嗱，咁啱啱 Victor 講過就係關基因事啦，咁我都理解為係咪即係都同遺傳有關係咧？ 其實係噶，如果你本身屋企咧就有呢、這個基因嘅話，咁你患上呢個病咧，機會就高啲啦，係、啦。咁另外咧，如果咧你本身係男性咧，即係嗰個機會率都高啲嘅，係、啦。好似周杰倫佢本身就係呢個病嘅，係、啦。咁同埋佢都係周杰倫都好後生啊嘛。咁其實呢個病咧，佢嘅特別之處就係佢喺呢個青少年又或者成年早期會出現咯。一般40歲之後就會少啲。 系，即系反而系年轻啲就，如果你有腰骨痛嘅话咧，就要注意一下会唔会系有机会系呢一个嘅疾病咧咁样。 系啦，冇错啦。 咁我讲下啦，嗱，通常呢腰骨痛咧都唔单止净系腰骨痛啊，即系可能都会诱发咗其他嘅一啲并发症啦，又或者系再新年咗咧系其他嘅一啲疾病。咁今次讲嘅呢一样嘢又会唔会咧？ 咁其实咧，呢个病咧，首先咧佢系个腰骨脊椎嗰度咧就发炎啦。咁慢慢嘅话咧，其实佢就会即系融合埋一齐啦。咁佢就会出现呢、這个椎间突出啦，同埋佢个骨质咧就会疏松嘅。咁另外咧常见嘅啲病发症包括呢、這个眼红。 系 啦，咁如果你本身系腰骨痛，咁呢个眼睛好红嘅话咧、都有机会系呢个强直性脊椎炎嘅。 系骨，即系除咗影响话只眼之外咧，我亦都有听过话咧，即系佢亦都会影响咗心脏嘅运作，系咪真系嘅咧？ 系啊，咁佢会影响个心脏啦。咁当然啦，咁你嘅活动能力，因为你脊椎嘅融合啦，关节嗰个活动力都差咗啦、都有机会嘅。咁最尾咧就系、其实咧有机会咧，因为呢个免疫系统病嚟嘛，咁佢会合并其他免疫系统病，例如啲癌细病啊，或者其他嘅免疫系统病都会一齐出现嘅。 系，咁有冇啲咩方法咧可以令到佢舒缓咗佢嘅症状，又或者有啲乜嘢中医嘅诊症方法可以帮到手咧？ 咁其实咧，而家咧就我哋呢个病都建议系中西医结合啦。喺我哋中医嘅角度嚟讲咧，其实都对呢个病都有比较好嘅效果。我哋一般嚟讲咧，我哋中医系治疗呢个病咧，一般我哋有所谓嘅一针二灸三汤药。就是针灸、艾灸同埋呢个汤药，即系食中药啦。咁急性期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试下用针灸去舒缓呢个痛楚啦。咁同埋有啲清热解毒嘅药。咁我哋都可以会用嚟呢个即係治标嘅。咁一般嚟讲，我哋中医介入嘅期呢，多数系呢个缓解期同埋呢个稳定期嘅。咁缓解期嘅时候就有啲通经络啊、舒筋络啊、舒筋骨啊嗰啲药啦。咁就比较温暖啲嘅药啦。咁另外呢，因为呢个病系一个免疫系统疾病啦，就算中西医结合之后，或者可能你早期西医治疗得几好啦，咁比较进入一个稳定期嘅时候，咁因为我哋都要有啲安神啊、舒缓压力啊，去平衡翻个免疫系统啦嘅，有啲中药啦去帮助嘅，咁先会令到呢个病唔会再复发，减低个复发率咯。 系嗱，咁我要问埋 Victor 最后一个问题啦，就系其实咧患有呢一个嘅强直性脊椎炎嘅病患者咧，适唔适合做运动嘅咧？ 其实呢个病咧系应该要做运动嘅，咁但系咧我哋中医讲究呢啲运动咧就要有啲温柔啲嘅运动，柔缓啲嘅运动，以呢、这个以柔克刚嘅运动啦，咁就系我哋即系譬如太极拳啊、游水啊呢啲，或者有啲物理治疗，其实系非常之好嘅，同埋我哋建议做运动嘅。系啦，呢个病咧，如果唔做运动咧，其实系会越嚟越差嘅。系啦，所以一定要做运动。 系问埋啦，有冇啲乜嘢要戒口噶？ 咁咧呢個病咧，因為有時候佢係一個比較寒嘅病啦， 嗯， 所以其實咧就有啲薑啊、蒜啊嗰啲其實可以食嘅，係啦，咁咧同埋啲羊肉啊嗰啲其實都應該可以食嘅， 嗯， 當然啦，如果你本身係一個急性期嘅時候，呢啲薑蒜呢啲比較燥熱嘅咧，就建議唔好食啦， 嗯，所以咧即係喺生活習慣上面咧，同埋飲食習慣上面咧，都需要有啲調適嘅，咁啊希望可以咧快啲根治呢啲嘅病痛啦， 係啊，冇錯， 好，今朝早唔該曬 Victor， 好，唔使客氣。 拜拜。 好，拜拜。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朝早七点二十五分啊，朝早时间过得好快啊！ 问下你啊，有冇啲挨夜小贴士？因为咧，世界杯嗰阵时咧就挨得好辛苦啦， 顶住呢个欧洲国家杯。 东京奥运咧，如果真系搞得成啊，咁啊一定唔使点样挨夜嘅，因为同香港啲时间都 差唔多，争一个钟。 欧洲国家杯咧就超级挨夜，欧洲咧。 欧洲国家杯咪南美国家杯都系啦， 南美咧就早起，我哋咧呢啲晨型人咧，即系朝头早起身咧都还好，因为咧佢通常美洲国家杯嗰两场咧就五点钟一场嘅， 系啊， 另一场咧就我哋做紧节目噶啦 ，around 八点钟一场啦，咁即系朝头早睇到啦，咁最惨系咩咧？近排如果你中意体育运动嘅话咧，仲要睇埋 NBA， 哦系， 即系你一路淋落去啊，好似咧。即系借贷咁样，嗱原先啊借住两个钟先啊，可以顶到眼瞓，再两个钟 借唔到几多嘅啫喎。 系啊，即系随年渐涨啦。嗰时年轻嘅时候，梗系可以通宵打机啦。 以前啊，梗系通宵打机又得，连续睇两场波都得啦。 系啊， 即系你英超你都一日都两场啦。 呢旧时细个中唔中意唔瞓觉啊？嗱，抌开健康先，抌开健康。嗱，大家都知道唔瞓觉系唔健康， 读书嗰阵时啊嘛，系啊， 系啊，你都 我三点几四点先瞓 嘅，哇咁劲噶你，好嘢喎！ 你唔系咩？ 都系高手。我因为咧，我细个有段时间冇自己房间嘅，咁、 啊、 我冇自己间房咧、 啊， 就变咗你冇得太夜瞓。 哦， 因为你全屋要熄晒灯噶嘛。 系啊系啊， 你夜瞓咁有咩可以做得到啫？我哋成长嘅年代最多都系同同学煲电话粥嘅啫。 系啊， 好大娱乐而家 MSN 咯嗰阵时。 你有冇？你要开电脑啊嘛， 开电脑系啊， 开电脑阿妈会知， 系喎有光， 有光啊嘛。我头先都讲 牛龟电视 个前设系咩咧？就系冇自己房间咧，好多嘢都做唔到。同埋咧，其实都嘈嘅。旧时嗰啲 keyboard 同依家系争好远噶嘛。 系啊， 旧时啲 keyboard 你真系超级细声揿落去都会好响噶嘛。 嗯， 依家嗰啲无声 keyboard 啦，即系打字都唔会知道啦。咁 鬼鼠 keyboard。 再加上依家平板啊，使鬼打 keyboard 咩？即系你打 keypad 咪得咯。我旧时咧细个最中意咧，如果可以通宵咧，一定系去 camp 嘅时候， 嗯， 即系无论系露营啦，以至去嗰啲童军啊嗰啲咧，一定唔瞓觉嘅。 系啊，等天光咯。 因为咧，你觉得你同你啲同学，我哋读男校啦，同啲同学咧倾偈咧，可以倾好耐嘅。即系如果以做节目去计咧，可以做四五集倾谈。好叻讲噶，旧时僆仔唔知点解，又好中意听人哋讲， 无厘啦更又讲一餐， 系啊， 夜晚一定讲鬼故， 系啊，跟住讲啲好废嘅嘢咧，都觉得好笑喎，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儿时嘅拾趣啦， 系啊， 即系将啲回忆涌现晒，依家咧通常挨夜咧。都是看一班男人的看一班男人追住个波即是譬如琴日为例啦德国对法国啦咁呢啲就感觉一定要睇啦。 而家成时半场波都瞓着咗啦。 真係啦顶唔係好顶得顺㗎。即係譬如你琴日葡萄牙咁样啦即係12点开波嗰场葡萄牙啦。 咁上半场冇入波。 临尾十分钟先入三球， 咁你点啊？你真系等唔到，你瞓着噶喎， 真系瞓，一路想睇 C 罗，C 罗，C 罗，又嗌到临尾十分钟，你都冇力嗌 C 罗，C 罗咁啊！所以大家睇下波都开心啊！ 我系白元浩，我好。 今日系6月16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7。适宜祈福出行

就是、連呢一步都唔 想做， 係啊，咪同埋真係嘅，有時喺屋企就即係睡衣裝咁樣啦、嗯，你又唔想特登要換衫，咁、嗯、我多數咧都會叫佢擺門口。我話有人，不過你擺門口得㗎啦。 但咁如果擺門口咧，你就要自己由門口搬入間屋裏邊，多咗一個工序咯。 係、嗯、 如果你佢送埋嚟，你開門嘅話咧， 佢 擺喺屋裏邊係啦，咁你就 咁懶啊，即係嗰一下都慳翻。 唔係因為咧，我譬如我買咧，通常我會買埋嗰、那個蒸餾水。咁、 哦、 一箱就四大樽噶嘛，即系嗰啲系咪5.1 总之一樽樽 好大 樽，好大樽啦， 四樽搬入嚟都几系嘢，同埋我买可能买两箱啊嘛、 哦。 所以如果我嗰日唔喺屋企，要佢送嚟摆门口咧，跟住我翻去我就系做举重噶啦。 哦， 咁唔好咩？ 可以啊， 上年做埋运动， 我就靠嗰紧余嘅少少运动咧， 锻炼肌肉， 锻炼肌肉噶啦，平时都唔喐噶啦。 啊，除非有啲签件嘅啦，佢话我一定要签名，咁、你就开门啦。 但系啲师傅都唔系好愿意自己入嚟嘅，因为佢都有少少免责啦。因为你通常会好多屋主都惊啊，佢哋去过咁多地方，好惊好多细菌啊，剩嗰啲咁样咯。咁即系佢哋又惊，你又惊，咁大家喺门口咁样 摆。或者好似如果送去崔杰同隔篱屋嗰个邻居，咪好啲咯，帮佢喷埋。 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叫这项服务的 了 是因为他真的很小心的应该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处理就 最方便、哦、不过今早上其实我是想讲一个爱情故事给大家听的、哦、而这个爱情故事呢就是跟送货有关的 好老土啊为 什么啊 这些简直是那些什么、成人电影的桥段来的、 啊、我不知道我没什么涉猎这些是什么 欧洲的成人电影仲要留意翻，日本都少呢个题材， 都少呢个题材， 都少呢个题材。欧洲方、欧美方面比较多啲。 你唔好话俾我听，系咩一个送货员送到屋企，跟住开门嘅时候，哦，互相邂逅，或者有啲事咧令到大家擦出火花嗰啲咁样。 嗱就咁，嗰啲咧我就唔系好清楚。嗱我咧就净系喺呢个新闻上面见到嘅啫，系啦。咁若有雷同咧，就实实考下 边度发生呢、這个。 這個、呢一个咧。就是在等我睇下先啦。咦，佢又啊，由新加坡去讲，喺新加坡发生嘅， 有地方发生， 有地方发生嘅。但系其实点解会推到上新闻呢即系因为一系你就即系拍咗电视剧啦咁样。但系点解我会喺新闻度睇到呢因为后来咧演变成咗一宗欺诈案。但系你唔好以为哦，又系嗰啲咁老土，即系可能引你落搭，即系同你发生咗关系感情之后咧，就呃你钱，唔系、哦，佢哋系真感情、哦。咁、而个诈骗位喺边咧？ 俾人哋诈骗佢哋？ 又唔系、哦，佢诈骗自己屋企人、哦，为咗呢段感情，啊、所以咧先至推咗上报纸。 边个诈边个啊？个女嘅定还是个男噶、啊？ 就系、是、咁样嘅。佢话新加坡咧有一名28岁嘅送货员，因为上门送货咧就结识咗一位47岁嘅人妻，咁咧交换咗电话。 好老土啊！个剧情。好老土啊！ 是真人真事嚟噶，系啊。咁啊，交换电话之后咧就过电啦。因为咧，佢就话交换电话之后咧，其实第一下交换电话已经有啲嘢噶啦。我觉得好地地咁样交换电话，唔系。但系咧，我又有谂，我曾经都有试过泄露电话嘅，就系佢无啦啦会叫你即系送货上门会叫你俾20蚊佢嘅。即係嗰啲運費啊，唔知點啊、其實我到而家都唔搞得清楚幾時要俾嗰20蚊，同埋幾時唔使俾嗰20蚊嘅。我曾經有試過打電話去問嘅，咁但係答我嗰個人咧，佢都係解釋唔到嘅。佢話總之要收啦。 買滿一定嘅金額就免噶嘛，係嘛？ 真係唔知㗎，即係我當撞彩數啦、不過算啦，咁我都要收㗎啦嗰、份件。咁如果我唔喺屋企咧，我真係佢會俾條 link 我，就係佢個電話號碼咧、我就過數俾佢嘅嗰20蚊。咁你就會留低咗電話號碼啦。咁但係新聞。上面呢件事咧，系佢哋自愿地交换电话嘅。交换咗之后咧，嗰位人妻咧就雇佣呢一位送货员去到送货，即系自己私下嘅一啲货咧，就叫佢送，即系俾啲生意你做啦咁样。咁日久生情，咁呢个货员咧就冇理到佢系人妻嘅身份啦。呢个人妻咧其实系有两个小朋友啊，咁啊发展成一段恋情啦。听到呢度，钟哥又会话好老土啊， 系啊，你点知我想讲呢句啊？ 系啦， 你简直系我心里边条虫啊！ 但后尾咧，我相信你睇嘅剧咧就唔会演变成咁样嘅结果。 我跟住已经咩啦，个戏都差唔多完 啦，完啦系嘛， 系第二啲情节嚟噶啦， 跟住啊呢度咧就变咗另外一套剧啦。佢咧就话嗰个人妻咧本身就做呢个手袋生意嘅，咁不过咧因为生意需要资金 周 转，系啦，咁咧竟然就怂恿个送货员咧。呃佢个屋企人，即系送货员嘅屋企人啦，就话啊，你可唔可以帮下手筹唔筹到钱啊？大概咧系15万嘅。 波幣，哇，即係大概88萬港紙。咁呢個售貨員咧，又因為即係送貨員啦，又真係好愛呢個女子，好想幫佢渡過難關咧，就用好多唔同嘅手法啦。呢啲欺詐嘅手法我唔喺度講啦。咁，總之咧就呃咗佢嘅屋企人好多錢，就呢一個數目啦，連自己嘅親細妹咧都唔放過。咁，呃咗呢啲錢咧，就俾咗呢位人妻。咁最後咧，因為佢嗰、那個手法係一個詐騙嘅手法啦，亦都真係攞咗啲錢翻嚟啦。咁，最後咧就鬧到上法庭嘅。最後咧呢一位嘅送貨員咧係需要入獄嘅，因為佢係牽涉咗九項嘅欺詐同埋詐騙罪咧，都係成立嘅。即係因為可歌可泣嘅愛情 故事。古仔咁聽當然好聽啦， 係 係 啦，即係法律嘅層面梗係違法啦， 違法啦。 咁佢真係相信愛情嘅喎。我話嗰個送餐員啊， 係 咁嗰個送貨員， 送貨員， 送貨員，送貨員，送貨員， 出過三個身份啊，送貨員啦，售貨員啦，送餐員，究竟佢做咩噶？ 唔係，總之送嘢咯，送嘢咯，係，總之佢係送嘢啊，即係送嘢嗰個人啦， 送啲嘢啦，係。 喂，咁嗰個人妻有冇即刻負責任啊？有冇出嚟都 冇啦。 啊，你真係好問題。 嗯。 最後嗰幾句，即係呢篇新聞啊，佢話呢個女士咧同樣被告上法庭，但她不認罪，案件咧就仍在審理。即係個男士咧，可能就已經和盤托出啦，成件事係點樣發展啦？可能佢亦都即係認咗罪啦咁樣。咁因為咧，控方就話佢唔係主謀嚟嘅，即係呢個男 一定啦，一定啦，係 啦，係啦， 理論上係因為你 指使咁樣， 係你策動唔到噶嘛。如果佢唔結識呢個女仔嘅話，根本就唔会发生呢一件事啦，佢一定系被怂恿噶，系咪？ 其实冇噶，即系就算系喂，我叫你去抢嘢啊，即系咁样讲啊，你都可以唔抢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就算我指使你，你都可以唔做噶嘛。 系啊，但最后 你冇人叫你做，你就一定要做。 讲得啱啊， 犯法就系犯法， 犯法就系犯法，我都好认同呢一句。好彩呢件事发生喺新加坡先，唔使讲咁多免责。不过我讲多一样嘢，但系咧。都是个女仔又会追溯到，因为那88万如果最后真的去返嗰个手袋嗰个人妻嗰度，嗰个女仔都会受牵连，呢个是一定的，因为你会追溯得到嘛。我呃晒啲钱返我户口一蚊都冇嘅，咁冇可能发生啦。 不过作为一个编剧呢，或者一个作为一个导演呢，去到而家最紧张不是应该是最想知系乜嘢， 有冇一个好大嘅问号？其实我一个问号 有系咩呢？我问号就是究竟呢个女事主靓唔靓啫。 哦，咦，佢冇登出嚟。 如果唔靓嘅话呢，成件事就好鬼啦， 系啊，好诡异， 好诡异， 可能系美魔女咯，因为佢净系话咗佢系47岁两孩之母咁样， 亦都可以系需要一啲医学美容嘅样嚟噶嘛，系咪先？ 我有另一个问题，即系编剧达人或者啱啱报道呢一件事， 新闻报道员， 新闻报道员，即系编剧，佢新闻报道员，佢报道紧一集新闻，我系观众 ，OK， 观众嘅我成日都想做观众， 睇下你讲唔讲得到我心里面疑问出嚟咧？ 咦，咁佢老公咧？佢成個故事冇老公嘅咩？佢 哇即刻靜曬， 佢人妻嚟嘅喎。 喂點啊咁多疑團嘅呢個後邊咧？ 咁如果佢有先生，佢先生可能真係會包庇翻佢太太嘅喎，因為為咗個屋企着想，有兩個小朋友啊嘛。 係咪先嗱？嗰兩個小朋友有冇出現過嘅先？ 有 可能冇嘅喎。 冇出現過喎。其實呢個師弟唔係我個問號係咩咧？係因為嗱呢一個售貨員佢欺詐嘅錢咧，全部都係從佢屋企人嘅嘛，即係佢阿妹啦、佢阿爸阿媽啦咁樣。咁即係話其實係佢屋企人嚟告佢欺詐喎。 嗯，系啊， 即系大义灭亲呢件事。 咁系唔啱就唔啱，你冇得包庇噶嘛，系欺诈。就算你有血缘关 系， 你都系欺诈 啊。如果唔系，边有得嚟溏心风暴啊？系咪先？ 系咯，真系好溏心风暴呢件事。 啊，真系好多谜团啊， 好多谜团啊。不过都系嗰句啊，呢个 点算啊，二仔？ 系二仔查 啊， 冇免费午餐噶，即系通常叫你上去佢屋企整水喉，无端端水喉爆咗，而咁啱女事主着白色嘅恤衫咧，呢啲真系剧情嚟嘅啫，唔会嘅。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傻笑也很为你，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白应我比美，留住做配角给你，别怕伏线烂尾，接我对手戏里暗笑死。 7:51，洪家豪嘅迷之微笑，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吓，咁啊，而家天气热啦，而家都成30度嘅气温啦， 已经啊。 已經30度， 太陽都未出嚟， 晨早流流啊！ 太陽出咗嚟， 出咗嚟啊！ 但都未係好曬嘅， 未係好曬，都舒服嘅。 係啊，今日市區最高氣温都會32，新界又係再高一兩度嗰啲 friend 咧，所以如果今日咧，即係大家出去户外嘅時候咧，就真係要留意住呢、這個即係熱啊，熱好難搞，同埋出汗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嚟。 不過咧，你講嗰啲正話咧，又話咩新界再高一兩度咧、我成日都有啲奇怪，可能以前地理嘅常識唔高啊，點解？一定是新界的地区就会高一两度、 啊、天文台解释过的、我这刻我忘记了我真的找得回给你，因为天文台解释过为什么新界普遍地方会高一两度呢，它跟那个环境啊香港的地理呢 是真的有直接的关系、 它都是啦，即是热就热一两度，冻就冻一两度。 另外又很有趣，它们会说新界地区高一两度，不会调回转头讲的，即是譬如说市区是低一两度，是不会这样讲，一定是讲哪个地方高一点，不会讲那个地方低一点。你可以一来就讲现在温度是32度，市区是低一两度，咁大家计翻条数都一样嘅。 咁我谂高一两度嘅地方少啲，即系普遍地系 新界地方大啲定港岛地方大啲啊？ 港岛再加九龙嘛， 计埋九龙都系新界大啲噶嘛。 哦，系咩？ 都系新界大啲噶嘛。 系啊， 咁可能佢费事讲港岛九龙咁长啩，仲有离岛咧咁样。 系啦， 又系讲少两粒字。 讲少两粒字好紧要啊！好啦，嗱，咁啊讲翻啦。如果天气咁热嘅时候咧，咁啊点算咧？出汗咧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咁啊，有啲人可能就会谂住换多几件衫啦，系咪先？攞多几件衫喺个袋嗰度换嘅。咁但系原来有啲嘅方法咧，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咧，可以某部分地方就唔系咁出汗嘅。例如，当你食拉面嘅时候咧。咁你都系食到成头大汗啦，或者食粥啊，食粥都系好热。 食粥咧，食粥好热啊， 食粥真系好热噶。咁你一定成头大汗。如果你我已经，譬如我嗰日有嘢做嘅，例如你系要影相嘅，咁有啲 model 嘛，咁你个头系 set 埋嘅，咁你食粥你塌晒个头。 你嗰日要去影相，你就冇之前食粥啦。 呢个系一个剧情，剧情需要系要咁样讲噶嘛。即系正如嗰啲电影，咩电影都好啦，咁啊，梗系有一个唔合逻辑嘅剧情噶啦。 我做咗呢行咁耐，我冇试过去影相，即系去揾有啲 model 嘅时候，化晒妆准备影相，唔该，我想叫碗皮蛋瘦肉粥。 或者拍剧嗰阵时系嘛，即系大家围埋，多数都系夹嚿鸡咪算咯。 我冇见过，老板。 咁你靠你话翻俾我听，我冇拍过啊嘛。 除非有 sponsor， 除非有 sponsor， 除非我即系嗰间粥面铺，系啦，你一定要食咁样。 系啦，咁啊冇得好讲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一般人嘅，佢又唔想成食到成头，但喂，原来呢啲方法咧系可以令到我哋身体部分地方咧虽然好热，但系唔系好出汗嘅。例如，如果我想个头唔出汗嘅话咧，咁我可以点咧？可以攞嗰啲束带啊。 即係好似皮帶嗰啲束帶，但係布做嘅。你咧就喺自己嗰、那個兩邊架底嗰度就圍一個圈。 跟住綁一綁， 然後綁住佢，咁你嗰條帶就會喺個 打橫咁樣箍住心口， 打橫咁樣箍住心口，咁就好似攞條大橡筋箍住自己咁樣啦。你發覺咧，你啲汗咧會全部逼曬喺嗰 個格拉底嗰度， 個格拉底以下嘅地方。 到底係想你個頭出汗定格拉底出汗？你講， 或者喺你個身體嗰度出汗， 食得咁辛苦做乜嘢啫？ 唔係啊，有好多唔同方法可以令到你身體唔同地方出汗。例如我先講食嘢就係你可以令到你個頭唔出汗啦。 但係咪真嘅？係咪真係會逼咗喺格拉底嗰度？ 係真嘅。 要做呢個研究，即係點解要知道？ 我哋知道咗呢樣嘢之後咧，我哋就可以更加靈活咁樣去將我哋嘅汗咧，即係南水北調咁嘅原理啦。 哦， 係咪啊？咁啊，谷埋喺同一個地方出嘅嗱，之後會唔會衍生到咧？就係話因為 好似嗰個國產零零七嗰套戲咁樣，將啲血集中喺某一點，跟住佢就可以療傷。 係啦， 我突然間諗到依樣嘢喎。因为呢个方法佢可以将你身体唔同嘅汗水喺集中同一个位置出嘛。咁、如果我能够将啲汗水集中晒喺个譬如係 条颈 条颈或者我想集中喺佢个肚腩嗰度出嘅。因为有啲人可能会认为个肚腩出汗出得多嘅会唔会容易啲瘦呢 减 咗、肚腩呢 咁 样。咁佢呢而家就话到如果你喺个架底嗰度就围住自己嘅身体窄一条布嘅话呢咁啲汗就喺架底或者以下嘅地方就出晒啦。咁佢仲有啲得意嘅方法嘅。佢呢就话如果你将嗰、那个腰束咧就束喺你好似皮带嗰个位咧， 肚腩肚脐对低少少啦， 肚脐嗰个位咧，你啲汗咧就会喺肚脐对上嘅地方出晒，包括你个头、一扎汗咁样嘅，即系天气热嘅时候你出汗啦，咁你就可以控制自己排汗嗰个嘅位置啦、 如果照你咁讲咧，点解有时候见到譬如你行中环咧，见到好多西装叫西装友啦，好多西装友特别大汗，系咪就因为有条皮带嘅关系咧？ 束住咗，跟住就上半身好湿啦。 嗱，你好少见佢哋话个 pat pat 都湿埋嘅，好少嘅，通常都系背脊湿晒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就因为条皮带， 你都有啲玄机喎呢个。 如果将条皮带再箍上啲。箍到心口，就好似直话小白讲啊，喺格拉底出晒 咯。咁有冇办法系对脚出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啊，上半身出汗即系湿晒咧，会比较影响仪容多啲啊嘛。即系多数人哋一望你都系望你个样，或者望你上半身系啦，格拉底咁样。咁格拉底可能仲会有异味出嚟啦，因为成日夹住啊嘛。咁可能会唔会喺谷到喺对脚嗰度出？ 会唔会好啲咧？ 会唔会好啲咧？因为可能我着短裤咁样，好快又散啦。 同埋可以抹啊嘛。 系咯。点啊得唔得？ 冇啊，冇得净系喺只脚嗰度出汗， 即系咁啊唔得啦！即系其实嗰个选择嘅空间好少嘅啫。 但系咧，佢有一个咧几得意嘅叫做束带嘅方法咧，佢就系你打开一只手啦，佢可以你绑住你自己其中一只手臂嘅时候咧，你就发觉你可以其中一只手咧又系可以唔出汗。佢有原理嘅，就话你身体嗰啲热咧就去唔到嗰度啊，咁你咪变咗即系嗰啲热力就散布喺其他嘅地方，所以其他嘅地方咧出汗嗰个频率咧就会好频密啦咁样。咁呢个方法呢其实原来源自系日本嘅。 係 啦咁日本佢哋由以前嗰啲咩经艺嗰啲人开始啊。 係咪着嗰件衫绑嗰条带嘅方法。 着嗰件衫绑嗰条带。同埋嗰啲双扑手佢哋绑住自己原来佢哋都可以控制到佢哋嗰个出汗。由以前佢哋嗰啲叫咩民间智慧流传到而家呢佢哋有啲人所以食嘢嘅时候佢唔想个头呢即係出晒你知日本嘅冷气本身都已经佢哋唔系适25度㗎嘛。 27度。 佢哋适28度㗎嘛。你入去入去都冇冷氣啦，其實 係熱過喺街嘅， 熱過喺街，你覺得好啱，即係熱過喺街嘅。咁你可能佢哋就因為咁咧，所以諗好多唔同嘅方法。佢唔想佢自己個頭出汗，於是乎佢哋有啲即係打工仔，佢哋都會將嗰個譬如佢哋最現成嘅啦，皮帶，將個皮帶就綁喺個格拉底個心口呢個前面呢個位，勒緊少少。跟住就食嘢，立食又好咩都，咁佢咪唔使话 个头出汗啊？ 个头出汗，因为可能佢转头要见客啊嘛，系、 哦、 咪？咁佢衫嘅话，佢入厕所搞一搞又得。你知如果啲个头咧，你湿咗啲汗，你要再 set 个 set 唔到噶。 不过呢个真系唔鼓吹唔鼓励嘅，点解咧？唔系话边度出汗嘅问题， 系 因为正话咧，譬如你箍喺个胸口格底嗰度咧。好容易會影響你食嘢嘅時候，可能會灼親啊，或者咁樣嘅。 同埋咧，我聽到咧都會覺得熱，有個迷思就係當你綁住咧，我聽到都覺得辛苦啦，又束住又剩，會唔會出多咗汗呢其實

彩虹乐团更加日本嘅报章头版写咗一句说话，叫做让我们不断架起彩虹。啊，经过阳光折射，原来仲有一句隐藏金句送俾乐迷，写住如同雨后会有彩虹闪耀，我们知道在前方等着的是光明未来。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陪咗我哋30年 ，Let Go Together 未来。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akan Show 未来未来，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钟哥，今日咧要睇下股市方面嘅情况，当然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啊 ，Kenny， 不如今日咧就先同大家睇下，琴日啊港股表现咧就真系麻麻地啊吓，恒指高开咧低收啊吓，要跌嘅跌203点啦，成交金额咧就1437亿啦，咁睇到蓝筹股咧大致向下吓，咁啊汇控咧要跌啊，咁啊友邦咧都有向下嘅迹象咁样，创科实业啊就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咁啊报章系咁样形容啦。宏观嘅大市走向 ，Kenny， 你点睇咧？ 系啊，即系近排嚟讲咧，我哋琴日都讨论过，即系其实29000点楼上咧，就真系好似冇意外计啊。即系虽然好早近咁样，即系差少少咁样，但系每次上到嗰啲位嘅话咧，就无意外计，同埋成交量方面咧都系即系缩减啊。咁都系反映翻咧，就都继续啦，都系继续喺个 range 里边咧，你见到头都越嚟越窄咧，同埋越嚟越横行咯。咁即係通常都係咁嘅，即係如果破唔到高位嘅話咧，咁其實啲投資者可能就要試下嗰個支持位啦。咁去到一啲譬如可能28000点邊嘅，咁可能嗰個購買力方面咧就突然間會多翻咯。但係就始終你成交唔增加或者北水唔流入情況之下嘅話咧，你要破上29000或者29500樓上嘅話咧，就有吃力啊。 系啦，咁啊，宏观嘅大市就咁样走啦、啊。我同钟哥都有阵时会睇下呢一方面嘅板块嘅。 我睇下另外一啲嘢， 系咪？ 不过而家咧，我日日都见到阿崔杰同噶嘛。咁我坐呢度望佢嘅时候咧，我谂下究竟有啲咩嘅相关板块会赚到佢钱啊？即系赚到崔杰同钱，我终于见到啦。 系。 醫美市場啊，即係嗰啲醫學美容嗰啲咧， 唔係其實牛奶啊嗰啲我都飲嘅，水啊嗰啲我都飲嘅。 大叔都買嘅， 大叔問下 Kenny， 如果係醫美市場咧，即係最近睇到，喂，好似幾勁咁樣，有冇得諗咧呢個板塊？ 其實係啊，你睇翻好似最近有一個醫醫療都公布咗一個認證， 係咯， 雖然佢好似見到啊，好似按年咧跌3%幾，有啲嚇人嘅。但係你唔好忘記，你睇翻咧，佢其實我如果按呢個環比，即係舊年嘅下半年相較上半年之比咧，係升咗1倍幾喎。咁你即係想跌3%幾，其實我覺得都合理，因為點解咧？你其實期內舊年咧就差唔多100多日咧，啲美容院關閉，即係冇咗一半時間。但係佢都係跌3%幾，而且咧環比咧亦都係即係上升翻1倍嘅話咧，都反映翻咧其實就係嗰個復甦嘅能力都係唔弱嘅。咁我初初都以為咧啲 朋友就都唔使即係戴住口罩啦，又唔使去街啦，又冇 party 佢啦，咁啊唔使扮靚乜滯啊嘛。咁但係結果調轉咗，我問下女士可能會知道，因為咧睇翻就可能就冇得去旅行啦，冇其他社交活動啊，冇剩嘅話咧，反而咧就多咗時間咧就走去咧就扮靚啊，做醫美啊，或者做下啲 relax 嘅嘢，對自己嗰個身心咧就是、一個係即係 係一個平衡嚟嘅， 又或者平衡啦。咁反而係銷售係多咗，呢、這個有少少 supply 表。咁所以變咗你睇翻咧啲醫美股份方面咧，普遍咧都係唔差嘅。咁我覺得呢個都合理嘅，即係你啲錢都要抵㗎啦。以前可能你嚟攞幾萬蚊每年可能去旅行嘅，咁你而家冇得旅行嘅，即係攞幾萬蚊為自己增值好過啦，係咪先？ 話為自己增值實在太好聽啦！ 我唔明 Candy呢一句説話， 我唔明嘅Candy，其實嗰幾萬蚊可以唔使噶嘛，點解一定要使咗佢咧？ 咁人系追求进步同埋完美咯。 呢个系一个哲学嘅问题嚟 嘅。呢个无论喺知识上、身心上同埋外观上边咧，都要追求完美噶嘛。 系啊，咁你 多咗呢啲 系啊，我哋都会想睇啊，相得益彰，远啲咁样睇，一个协同效应嚟噶。其实 同埋呢啲科技嘢咧，即系日新月异咧，啲女士们系会即系追嘅，即系等于你哋喺度追科技嘢一样咯。我觉得，咁另外咧，吓吓 个理论咧，即系。以前我好啱啱出嚟做嘢嗰時候，有個都叫經濟學嘅理論，就話咧，反而經濟差嗰時失業率高咧，賣唇膏係賣多咗嘅，或者係賣嗰啲即係短裙咧會多咗嘅，因為咧可能大家都想將自己外表係加強啲，嚟到俾自己咧就係揾到一份好嘅，或者俾老闆去賞識啦嚇。咁所以變咗就以前一個傳統嘅經濟理論都係咁樣，又即係唔係話新嘢嚟嘅又。 係啊係啊，不過依家唇膏就唔得啦，因為大家戴口罩咧，就算見工都見唔到你查咗嘴啊。喂，咁另外咧，不如睇埋呢個即係體育用品股嘅板塊啦。咁其實之前阿 Kenny 咧都提咗好多噶啦。咁不如今日咧就睇下呢一隻特步，因为见到寻日咧都升好多，又话有10亿嘅资金入股啦，咁啊寻日就劲升两成，破咗顶添。咁啊 ，Kenny， 你又觉得呢一只？因为之前我哋多数都系讲阿李宁啊、安踏体育啊等等啦，即系比较大只啲噶啦。呢一只咧，而家又会唔会觉得可以有更加多嘅上升空间呢？ 呢只就因为咩咯？高瓴即系佢拍咗 CB 啦，咁有高瓴入股啦，咁高瓴呢一排就贬值成金噶嘛，咁但系见到高瓴嗰啲即系入股嘅话咧，股份都即系升到飞起，咁所以就变咗佢都有一个咩刺激作用咯。咁同埋呢个系特步，我哋之前都分析过嘅。咁其实体用品公司方面咧，其实系李宁啦，同埋安踏咧，就系头嗰两位嚟噶嘛。去到第三位咧，就已经远远跑得好落后啊。所以你见到佢之前个估值都系好低嘅，同埋都系咧个销售额方面咧，都系得李宁一半嘅啫。 系 咁，所以变咗咧，其实就之前系冇乜人敲嘅。咁但系就我谂今次就因为其他嗰啲体用品公司都系估值好高啦，升咗上去啦。咁有少少追落後嘅情況，同埋加埋有呢個係發 CB 啦。咁佢其實咧以前咧呢個特步咧都仲有停留喺咧就係話我哋嘅估值就係睇啊賣幾多件衫啊幾多波鞋一個好普通嘅估值嘅銷售嚟嘅。咁就同安踏同埋李寧咧睇埋佢品牌價值咧就好唔同咯。所以個 PE 完全係兩件事嚟嘅。但係佢其實期內都做咗一啲重組嘅嘢，或者係加咗啲新業務，佢就收購咗一啲係比較名牌啲嘅山系產品翻嚟啦，咁就咁依個係對於個平均銷售價係有個推動嘅，我諗都開始見到啲成效嘅，咁變咗就啲基金經理開始會睇翻嘅股份追翻上嚟咯，咁但係你講首選我都係中意李寧多啲嘅，咁呢只可能炒下落後，我覺得有機會咯，但係不過即係長遠投資你呢個板塊嘅話咧，我就中意有真係個大嘅品牌會好啲。 咁啊買翻啲龍頭股啦，穩定或者穩陣一啲啊。不過即係特步呢件事啊，停工咧， 係啊， 都賺錢啦。 哇，留底 KOL 啊，係 啊，開心啊嚇。咁啊，唔知停工開心之餘咧，咁啊唔知散户開唔開心啦？因為咧呢個天使終於降臨啦。咩天使？時代天使啦。報章頭版啊，暗盤啊，倍升喎，每手勁賺39,000喎。 哇！ 離身我抽唔到啦，應該身邊都冇乜朋友抽得到，除非你 B 組啦。B 組啊，好似要成1,000-2,000,000先中到一手啊，咁啊唔知實情係咪咁樣啦？咁啊抽到嘅朋友，除咗講聲恭喜，仲有啲咩操作嘅投資建議可以俾翻佢哋咧 ？Kenny 交俾你講講啦。 嗱，呢只股份虽然好 hot 嘅，但系我就觉得如果抽唔到咧，就唔好太过高去追咯、嗯。因为好多人就同佢依味去比较啦，但我觉得有啲唔似嘅，因为始终你做呢个系牙科啊或者矫形牙科嗰啲。因為嗰個翻單嘅嗰個頻率冇咁高咯，你唔係個個月收股華啊嘛，咁係嘛？即係我覺得有少少似翻咧之前嗰只希馬啊、德士佳嗰啲會似多啲嗰啲。咁如果係即係見好有得唔錯嘅利潤，我反而覺得傾向獲利咗去邊嗰啲股得。 咁即係俾多啲資料大家啦。其實頭除飛咧都係得。三四手嘅啫，即係你頭除飛嘅意思，即係你借到好大嘅孖展，或者用好多嘅額度去抽啊，咁樣都係得三四手，所以就抽唔到都冇可能都係啦，未必一定得啦。轉個角度講埋，喂呢一隻越秀服務喎，咁啊起招股喎，呢隻又點睇啊？物管公司喎， 呢啲就咩啦？即係可以比較穩定地長線地揸住啦，因為。物管你都見到過往經驗睇到啦，即係雖然之前都有個調整嘅時間嘅，咁但係不過咧就整體嚟講嘅話咧，就市勢一好翻啲，或者啲資金一翻翻去嘅話咧，物管股普遍都可以升翻上嚟嘅。當然有啲個別都係落後，即係差啲。咁但越秀 OK 嘅，因為越秀本身越秀係啲股票咧就個出 record 都 OK 嘅。咁同埋呢個拆出嚟啲嘢都係優質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只作為收息嘅中長線係 OK 咯。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同埋咧做參考啦。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傾過， 唔該曬，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點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減低染疫嘅風險。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今日优惠之前咧，可以提下有啲接种咗疫苗嘅朋友仔啦，咁啊已经可以抽楼啦，咁啊琴日就已经抽啦，咁啊报章头版嚟嘅，依然系咁啊第一日咧4.5万人，45.5万人，即系接近咧46万人去登记咗啦，咁啊睇下边个先系个幸运儿啦吓，咁啊琴日啦一开始嘅时候9点钟一开始咧。網絡上面一度塞車嘅，咁都明白啦， 唔使急啊，佢唔係一日送一棟啊嘛， 係啊，同埋咧拉到 一共送一棟啫， 拉到好遠嘅活動，係啊，好似拉到9月1日， 係啊，先截止，所以慢慢， 所以大家唔需要急嘅。咁啊，得獎者咧會喺9月8日咧嗰個抽獎網站嗰個公佈嘅，你一定會話啦，喂，如果我唔記得咗睇個公佈咁點啊，咁樣。首先你唔應該唔記得啦，因為人哋都好有誠意，送緊一層千幾萬嘅樓。 咁就算你買嗰啲彩票都係喎，有時候你買咗擺個袋度咧，你真係唔記得對嘅喎。 係咁我就提你記得咯，我就嘗試提一提你去記得啦，因為大拿拿唔係千幾蚊喎， 但 係千幾萬 講呢句咧好奇怪嘅。做咩？你提我對，我一定中嘅咩？嗱，通常提你去對咧，你就唔中嘅喎。 係啊， 你唔對嗰期咧，你就中咗嘅。 係咪啊？ 好奇怪。 但你唔對中咗，你又唔知道，所以冇所謂啊。 過咗期之後你會知啊。過期你原來中過咁樣。 放心，我睇翻啲條款，因為有輸入電話號碼，佢理論上應該會打俾你。 會揾到你嘅， 係因為佢。搞咁大壇嘢，你都有張支票移交儀式啩？ 係咯， 嗰條鎖匙 係啊， 嗰條鎖匙你 好似 TVB 台慶，TVB 台慶抽到架車，你都有台慶送巨獎嘅咯。我細個睇 好 多。 應該唔會好似台慶嗰啲咧，打電話三次通唔響，即係冇人接咧，跟住唔好意思啦，我哋要打俾第二個啦。應該唔會嘅， 唔會發生嘅。 不如唔好抽獎啊！每人攞一条锁匙啊，譬如有几廿万人咧，每人攞条锁匙开，真系台庆嗰啲咁样，睇住有边个开到咁得唔得咧？ 如果我梗系几千万都整条万用匙出嚟啦，系啊，攞成楼1000万嘛， 你攞500万出嚟系嘛， 都抵啊，除笨有精啊，唔系抵，系叫除笨有精呢啲叫做。好啦，咁啊转个角度，梗系唔系讲净系讲楼啦。咁啊头先小白都有讲，出汗嗰个情况，咁啊消委会咧近排又做咗一个新嘅研究，咁啊。 研究咩咧？止汗剂嘅测试啊，咁样嗱，问下几位拍档啦，多唔多用止汗嘅产品或者止汗剂或者止汗膏等等咧？ 我好少，好少，因为我本身其实我出汗咧嘅机率都好低嘅，即系身体唔 系 好健康，因为出汗少啊嘛，我又唔做运动，咁所以咧就好少排汗。 你汗腺分泌少嘅，但系你泪腺分泌多，可能嗰度部分成日喊。好感动啊！咁样类似乜？ 啊，不过咧，咪话年纪大咗咧，而家好容易喊，特别系睇即系任何电影咧或者电视剧咧，少少感动啊，即系嗰个都唔 系 好感动添啊，少少感动位咧就想喊噶啦，唔知点解而家 系咩？ 哎 經歷多咗嘛， 係咯， 易喊咗， 好容易對到啊，即係對到個位啊，諗得翻啊嗰樣嘢。喂，女士我諗會多喎，因為女士好怕即係譬如你夏天出汗啊，即係件衫又會濕咗，或者有啲異味啊咁樣啦，咁可能都會多用嘅。不過我又有聽過咧，即係止汗劑佢有啲化學成分，如果你嗰一支唔係咁好啊，噴咗咧又會堵塞你個毛孔啊，又會堵塞你個毛囊啊咁樣，咁都要揾翻一啲天。年啲嘅，我聽過。 小白咧多唔多噴止汗劑？你通山跑， 係啦，就係因為通山跑咧， 噴嚟都冇用啊！ 講得啱，噴嚟都冇用，因為咧你無論點樣噴都好啦，你都一定係會變成超大。 啱啱無論咧有少少嗰個福建話嗰個， 聽咗樣嘢， 黃阿生就係。 咁你諗下喎，我係咁噴或者係咁搽上去嘅時候。其实佢都一样咁大，我仲查嚟做咩啫？我不如索性换衫好过啦。 又 系，我都系咁样觉得嘅。即系嗱，首先止汗剂咧就同香水有啲唔同嘅，一样系有功能啊。香水理论上冇功能嘅，净系斋香嘅。我记得咧，旧时细个学生年代咧就喷得多啲，因为咧学生好容易出汗啊。 学生嘅时候我反而有用， 系 咪？因为附有女校嘛。 系啊。 哦， 我都有用啊。学生嘅时候咧，觉得自己特别臭啲啊，因为人即系青春。期嘅时候觉得自己臭啲，依家人大咗冇咁臭，唔知点解。 唔系，真系噶，你有翻咁上下年纪，你而家未到嗰个年纪啊，到你四廿零，差唔多五十， 又开始臭翻啦。 真系臭男人，臭男人啊， 系咩？ 真系会臭噶， 你都觉得咩？ 而家我都 feel 到自己臭。 你觉得你认得住啫， 系啦，咪自己都觉得自己臭就真系好臭噶啦。通常自己对自己个容忍力系高啲噶嘛， 系咪啊？ 系啊。 咁我到你嗰年纪，我经历下先， 到时话我知。 系唔系？系到时喂，钟哥真系啱， 真系臭。 我都問我自己喎，係啊，咁講翻呢個消委會啊嘅測試先，測試咗十一款嘅止汗劑咧，同埋咧體香劑啊，咁樣結果顯示咧樣本咧就除味嘅表現咧都係理想嘅，即係你話除臭咧就 O K 嘅，但係咧止汗嘅表現咧就麻麻地啦，咁啊有六款咧係高度推介嘅，咁高度推介嗰啲我唔喺度講啦，你自己上翻消委會個網站就會睇到啦。但係頭先都講啦，有十一種個止汗劑啦，佢抽樣測試六款 OK 啦，有五款咧全部都唔係好掂嘅，甚至乎咧有啲係冇止汗功能嘅，但係佢叫止汗劑啊，留意翻。咁呢一樣好違反商品説明條例啦， 唔係啊。上一次講消化餅都唔係幫你消化，佢都叫消化餅。 係，但係嗰個約定俗成啊嘛。 咁啊，止汗劑唔一定要幫你止汗都好正常啫。 但係消化餅佢有講自己唔幫助消化喎，但係呢一支止汗劑又冇話自己唔止汗。 係啊，仲講到好勁，又話即係不阻塞。汗腺啊等等嗰啲嘢咯，咁但係咧點解唔阻塞咧？ 因為佢唔止汗啊嘛， 一少少嘅功能性都顯示唔到咁樣。咁消委會啊好好嘅，即係除咗做呢個測試之外咧，咁佢仲有一啲咧叫止汗劑嘅使用指引嘅。咁第一啦，就叫大家唔好用咁多止汗劑嘅，佢都係咁樣建議嘅。 嗱，其實咧我個人嚟講啊。都覺得係嘅，因為咧，如果有汗，應該俾佢排出嚟，即係只要唔好話，即係有啲人真係過濃太多，可能需要咧。如果正正常常，你俾自己排汗都係對身體健康噶嘛。 係啊，係啊，鍾哥都講得啱。係啊，咁你話 排清毒素， 如果你話喂驚臭咁樣，佢都有啲建議，就係減少咧食一啲氣味濃烈嘅食物啊，譬如咖喱啊、大蒜啊、辛辣嘅食物等等。 你哋啊，冇食好多辣嘢啊， 減少體味咁樣，同埋平時咧著多啲鬆身衫咧，咁咧都令到咧嗰個腋下嗰啲汗液咧容易 通風啊， 通少少啊咁樣。即係你譬如恤衫咁計啦，即係有段時間咪。好兴嗰啲好窄嗰啲恤衫嘅，窄到爆楼嗰啲嘅， 咁先觉得你大只啊嘛。 系啦，咁嗰啲 真系大只就唔使靠呢啲旁门左道。 系啦 ，Kitty 讲啦啱啦， 真系粗大只， 嗰度系啦。总之嗰啲窄嗰啲衫咧，就散热能力啊，同埋咧，即系湿咗咧都未必干得切，但系松身就容易啲干咯。咁有一个温馨提示嘅消委会都，佢话其实咧，大家试呢啲止汗剂嘅时候咧，都真系咧可能要喺室内嘅时候咧试一试喷喺自己手背啊，或者搵啲即系唔多角嗰啲地方咧，嗰喷一喷，睇下会 唔会敏感。 五分钟系啦，五分钟之后。会唔会敏感啊？会唔会好痕痒咁样？如果好痕咧，咁你就放弃嗰一支啦。咁样，如果有店员问你，喂，做咩开嚟喷啊？咁你都要 check 下噶。你买咗翻去得物无所用，喷到成身都出红点，或者即系自己唔舒服，咁系为乜咧？ 同埋出汗嘅时候咧，即刻抹咗佢咯，咁咪唔会积住有细菌啊，或者觉得臭啊咁样咯。即系有时候去洗手间都可以处理一下，咁啊令到情况好啲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六月十六日是一年的第16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98日。2016年6月16号，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上海迪士尼乐园正式开幕。乐园在2011年4月8号动工兴建，2016年5月7号开始试营运。而家有七大主题园区，三十几项游乐项目，二十多项娱乐演出。从单体面积来讲，上海的主题乐园是世界所有同类型乐园中最大，相当于东京主题乐园的两倍，香港的三倍。若果以整个度假区来讲，是世界同类型度假区中第三大。2017年客流量为1100万人。6月16号出生的朋友擅长管理投资，即使面临失败或者遇上经济不景，亦能够自我反省，化危机为转机，拥有远大眼光，有时亦会过于谨慎而犹豫不决。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规划大型建设会不会得心应手？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喜欢梦幻般嘅乐园，系咪因为身处嘅环境过于现实？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瑞安航空客机上个月紧急降落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国际机场事件，瑞安行政总裁奥利里话，当日机师接获的讯息是如果继续前往立陶宛，有炸弹会引爆。奥利里到英国国会一个委员会陈述事件，话明斯克的空管人员当日话俾机师知道收到一个可靠的威胁，话如果客机进入立陶宛的空域或者尝试降落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机上的炸弹可能会被引爆。奥利里话，机师收到的是红色警报，代表机师别无选择，一定要降落明斯克，而不能够按一般在该空域遇事之后的做法改飞波兰或者波罗的海国家。奥利里又说，当时机师尝试寻求航空公司方面的意见，但空管人员说瑞安方面没有接听电话，但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借口。奥利里形容事件是有预谋地违反国际航空规则。美国和欧盟将会就波音和空中巴士公司的航空补贴争拗暂停向对方征收报复性关税并进行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说，美欧双方同意日后政府为任何飞机项目提供资金的时候会保持透明度，而且提供资金的条件应该同私人贷款机构的市场条件相似。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马生，我想问一下，父亲节就嚟到啦，你会有啲乜嘢歌送俾你爸爸呢？ 我一定会拣秋官郑少秋，因为我阿爸好中意佢嘅歌噶。 有志已三重。 秋官呢一首《游子恨》，我拣呢一首关于亲情嘅歌，一个阿仔离开咗屋企好耐，就点翻呢一首歌俾老豆听啦，亦都送俾天下嘅每一位父亲。 无云不尽。 我哋系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仲有我彭永仪， 父亲节快乐！ 学界创造 父亲节前夕，我哋专访大专杯羽毛球队冠军队伍教大队长程柏荣。 咁其实我爸爸咧，真系除咗教我打羽毛球之外咧，佢都真系细细个就已经培育我其他运动嘅习惯啦，又打篮球啊、足球啊，咁当然唔少得一齐踩单车啦。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学界总动员仲会带大家去到圣保禄学校。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朋友有嘉怡谭嘉怡，早晨、啊， 早晨。 哇，头先我哋讲咧，原来真系好耐冇试过咁样面对面倾偈咯， 差唔多两年啦，应该 系即系光阴似箭啊！过去嗰一年即系时间过得好快啊，仲记得上次见到你，你话系揸住个头盔骑住电单车嚟做访问啊嘛？ 系啊，我都记得啊。 你而家系咪仲系呢个铁骑士啊？ 而家少啲啦， 点解咧？惊笠乱个头系咪？个妆会融系嘛？ 系啊，跟住又孭唔到太多嘢。起身咧，我成日好多衫裤鞋袜全部抌晒落架车嗰度。 但系嗰阵时你考，你冇谂到呢一样嘢咩？ 冇啊！即系嗰阵时，因为都系好新鲜啦，咁又觉得啊好好玩。但系点知原来揸电单车真系要够轻便，先至揸得舒服噶。咁同埋做嘢就真系会难啲，因为你成日化咗妆咧，一除个头盔咧，啲嘢就甩晒， 甩晒溶晒， 系啦，跟住又有排补咁样咯。 嗰阵时我有冇问过你屋企人？担唔担心你啊？因为我记得咧，我之前有试过坐朋友嘅电单车尾咧，佢哋已经嗌晒救命啦，话好危险啊，你唔好啦咁样。你自己揸电单车，你屋企人有冇话喂唔好啦？ 我屋企人又真系冇乜嘢，即系我妈咧系好 open 嘅啲。 你有冇载过佢啊？ 冇啊，我系冇载过人。 系系系， 因为我真系唔够脚长。 关咩事啊？ 因为如果要车多个人咧，我首先要支撑到我自己之余，仲要多个重量喺后面咧。 即系起步嘅时候系难啲嘅， 系难好多噶。 哦， 即系你话如果一路揸紧，我谂应该冇问题，因为架车去承受 都 run 咗啦。 系啦，但如果一停车咧。如果是斜路咧，架车一定会跌咯。 哦，咁后面个乘客脚长，可唔可以帮你掹一掹？ 可以、啊。如果佢架车唔系，如果佢系脚长到可以撑起架车咧，我冇问题， 就冇问题， 我可以车佢。 所以同你差唔多身高嘅咧，就唔可以坐喺你后面啦，系咪啊？ 系啊，系啦、啊，所以希望可以遇到一个人肉脚架，咁我就可以车佢。 但系呢排就冇再揸电单车住啦， 少啲啦，真系。 咁你咪摆埋咗边啊？ 我。 系啊，摆翻喺咗入边， 真系阴功啊！呢个玩具迟啲先攞翻出嚟玩啦。 系啊，想揸嘅时候。或者想兜風嘅時候再揸下咁樣咯， 係啊，同埋我覺得冬天咯，即係秋冬嘅時候先啦，即係而家開始都 開始熱 啦，哇，係啊，跟住如果再落雨咧，真係好狼狽。你有冇試過？有時我喺馬路見到即係嗰啲鐵騎士，突然之間夏天落起大雨，即係冇預示噶嘛，話落就落噶啦嘛，哇，狼狽到不得了，即係要揾條天橋底，突然之間就要 遮一遮， 遮一遮啊咁樣。 我就試過有一次係好凍咯，即係凍到咧我。就嚟隻手僵到拉唔到啲 brake 啦， 系系， 所以我真係好驚，我快啲翻屋企， 即係太熱又唔得，太凍又唔得， 系啊，系啊， 不過都型嘅，我覺得呢件事係啊，女鐵騎士喎，係啊，喂嗱，咁啊最近譚嘉儀咧就我見到你完成咗呢個流行經典五十年嘅主持工作啦，其實你都主持咗一段時間咯喎，呢個節目，當然啦，之前我見你其他勁歌金曲啊嗰啲都有做主持啦，你自己覺得做呢个节目有啲咩特别咧？即系有啲咩特别嘅感受？喊晒你 系啊！我真系我都估唔到自己系即系咁 emotional 啦！即系最后嗰一集，因为其实我觉得呢一个节目咧，俾到我好多嘢。因为咧，我第一次跳唱啦，又系喺呢个舞台上面啦。咁同埋做主持，其实自己好少会做可以面对咁多乐坛前辈 嘅 一个主持。咁所以喺里面又学到好多。多嘢嘅，即系可以同啲前辈又沟通啦，跟住音乐上面又可以认识更加多一啲经典嘅歌啊，或者甚至乎有时俾我哋去演绎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塑造咗一个唔同嘅谭嘉儀出嚟咯。 咁但系除咗主持工作，谭嘉儀有冇谂过啊？如果即系今次又试咗即系主持一个咁叫做咁大型嘅一个音乐节目啦，咁有冇话谂过拍下剧啊，或者有其他嘅发展？你都好想嘗試一下咧。 其實自己就好中意拍劇嘅，咁一直都有可能去揾下唔同嘅監製，睇會唔會有機會啦。咁所以希望嚟緊都可以安排到一啲新嘅劇啦。 係， 咁但係暫時就未有。 監製們聽住啦，係啊，譚嘉儀等緊你啊，幾多揾佢啊？ 希望大家俾個機會。 你覺得你啱做啲咩角色咧？即係嗱，你話你未拍。劇啦，即系未开始啦。咁你好希望第一个角色系会做啲咩咧？有冇幻想过？ 之前都有拍过，咁啊做过一啲可能细路女啲嘅角色啦。咁嚟紧如果真系有一啲新嘅机会，咁我希望可以做一啲同自己嘅性格唔系咁似嗰啲咯。咁可能系做 暴躁啲啊， 系啦，暴躁啲，或者系有少少精神病，即系可能真系会好大反差嘅咁样咯，有啲挑战性， 大啲发挥可以 系啦，系啦。 啊、不過咧，今朝早咧，譚嘉儀就帶咗首歌嚟嘅，咁啊 keep 住都有一啲新嘅歌曲啦。咁啊，今首咧就叫做《好情人》。咁啊，初初就以為係咪甜嘢啊？咁我睇下 MV 又唔係咁樣，因為我記得之前同你做過幾次訪問咧，啲歌都係慘慘地嘅，有啲仲話啊，我啲親身經歷嚟㗎咁樣。跟住個個同我講嘅時候都好嘅，最後咪變咗做歌咯，即係嗰啲慘痛經歷啊，即係都有佢有建設。性嘅一面嘅咁样， 次次都系咁。 系啦，咁呢次又系唔系咧？ 今次都唔例外。 系 啦，都系一个惨痛经历，但系咧今次即系描述嘅手法咧就会系轻松啲嘅。 系， 因为咧听个曲风啦，都系比较 R&B。 是出自罗力威的手笔。 是啦。因为呢我跟他呢是同一个 Bible study 的。 哦是啦我就说咦为什么你们两个会即是会拉得埋的呢 大难都扯不埋的本身。但是呢在这个 group 里面呢即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即组员啦一起会分享大家的即係一啲嘅心路歷程咁樣啦，咁就係嗰陣時認識咗佢，咁而我亦都知道佢不嬲作歌咧係好好聽，咁跟住亦都好希望啊有一日如果佢作咗一首歌俾我就好啦，咁點知咧就喺我。 有一次嘅即經歷之後啦，咁啱佢咧就寫咗一隻 demo 俾我，咁我就一聽咧就已經覺得哇好重啊， 係 啱啱就係經歷完呢啲嘢，係咁我就咧問佢可唔可以，係 咪都一段時間㗎啦？ 係啊係啊， 因為我估佢而家係咪都湊即係湊小朋友，應該好忙㗎啦， 即係唔係近期寫嘅呢隻歌。咁咧之後我就好快咁樣就填咗份詞啦，咁而呢一隻歌都係講咩咧？就係話我本身以為我遇到嗰個係一個好嘅情人啦，但係點知原來係扮嘅啫。 係 咁後屘再發現佢好多一啲欺騙我嘅嘢啊咁樣。咁後嚟我自己就覺得，都係算啦，放翻低呢個人，同埋唔好去憎佢。 係 咁啊，經歷咗呢啲學到嘢咧，咁你就去慢慢等待下一個真正嘅好情人。係、 所以其實雖然係一個唔好嘅經歷啦，但係就冇去到一個即係好沉淪啦。或者好 dark 嘅一面嘅， 系啦，所以就想用一个即系 R&B 嘅风格少少，就去带出一个唔系咁开心嘅经历，但系都会有出口嘅， 有少少潇洒啦，都当系 系啦。 最后啦，仲有少少时间，不如问一下你有冇啲咩 keep fit tips 可以俾下我哋嘅听众？因为我见到哇，真系 fit 咗好多、啊，即系唔系话你之前唔 fit 啊吓，系你之前都好 fit， 而家系更 fit。 唔系噶，其实我系即系着衫咧，识得。遮住啲， 我就系见你乜都冇遮，都好瘦、啊。但系呢啲衫唔系普通人可以着得到，我正想讲，你有冇啲咩特别即系譬如可能嗰啲咩八小时饮食啊、轻断食啊，定系话唔食淀粉啊，定系点啊？有冇啲咩可以教一下我哋？ 可能比较少啲食淀粉啊。 哦，真系 系啊，同埋一个星期都。起碼做三次嘅運動咯， 咁勤力 係啊，因為真係喺屋企冇咩做， 冇咩做都可以食下嘢啊，睇下電視攤下屍噶嘛， 都要盡量即係唔好俾自己咁懶啦。我就咁即係有時都會就咁上攤喺度，但係都會喺逼自己做運動啦。 你做啲咩運動啊？ 我就會開電視YouTube 嗰啲片， 係 啦係，跟住就跟住去做咯。 哦， 其實咧做30分鐘。就已经是很爆汗的了，已经是顶不顺。 你是什么做 coffee 那些还是 是是类似的，即跳来跳去，自己在瑜伽垫上面。是啊，那我觉得真的挺有效的，还有是 keep 得很快，即是爆汗啊，爆得好多， 一来一回啦，即系你摊喺度冇消耗，同你真系去做，跟住再一个礼拜几日，其实呢个恒心都好紧要嘅， 系啊， 系啊，所以你嘅努力系有目共睹嘅。见到你之后，我要好啦，我今晚唔偷懒啊。好啦，咁啊，今个早上咧，我哋听下谭嘉仪嘅新歌啦，《好情人》啊， 走得太近，爱侣色心无人，承诺与责任，心愿纵而不曾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为你，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非他为人。谈得天真，某日结婚仍再不分。情若至真，如此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一个更合衬。人大了怕爱情游戏，如做 凭耐性走出黑暗，是日光好恋上你合衬。 上次讲过，香港仲有好多街名都系有花名嘅，仲有啲乜嘢街名可以令到你觉得好笑？哎呀，唔系，可能令到你会觉得尴尬嘅咧。例如话，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二拉巷呢？知唔知道喺边度咧？想唔想知？白元浩转头话你知。 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老友鬼鬼碌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碌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碌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系你个死党碌卡。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吊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约会游物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最大期望碌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碌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碌 卡。二拉巷即是中环的安和里和九和坊，有些人说喂，香港男人会不会在大陆包二拉的，那就搞到大陆出现有不少的二拉村，不知道你又有没有听过呢？咁但係原来百几年之前香港都有条二拉巷，个名係咁叫，咁但係系咪真係包二拉嘅呢？啊，原来又真係㗎喎。不过旧时啲二拉似乎呢矜贵好多啊。事关两个关于二拉巷嘅传说，都系话有个大有钱佬为咗个二拉居然分别买起成条嘅九如坊同埋成条嘅安和里送俾佢。用返以前嘅字眼，真係架势堂啊喂。做二奶做到好似佢哋咁，你都唔好话唔巴闭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头先咧，忠哥都有讲啦，话自己咧汗腺分泌啊少啦， 系啊， 泪腺分泌 多啦，系啊。 我近排都咸咸地， 点解啊？ 睇最后一集李光洙嘅《Running Man》 哦，系 啊，即系原来诶唔经唔觉啦，佢都做咗11年啦，呢个综艺节目，南韩方面嘅综艺节目《Running Man》啦。咁头段嘅时候咪风魔成个亚洲嘅， 系啊，包括你同我， 系啊， 我记得我同你有玩过嗰个密室游戏， 有啊， 系啊， 系啊。强调 要撕你名牌， 你知唔知点解玩啊？ 因为嗰阵时我记得好似系陈尝试认真咗， 跟住 你广 邀二台 DJ 去玩密室逃脱，但好玩嘅，我觉得嗰次， 啊、 因为嗰次咧都有成十几个人去玩啦、 啊。系啊，因为要分几组咁样噶嘛。 好年轻啊，我觉得嗰阵时嘅感觉。嗱、啊、，Running Man 做咗11年啦，我估咧同你玩搣名牌嗰个游戏咧，起码有8年前。 有啊有啊。 系 啊，我估个地方依家都。我嚟做咗另一啲嘅 其他嘢， 其他嘢啦咁样。咁嗰阵时咪话风魔亚洲嘅，佢都有啲亚洲区、亚洲站噶嘛。 系啊， 去到譬如泰国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嗰啲咧，哇，真系咧成千几二千人咧接机啦。 系啊， 但你旧时接机，你梗系睇 依家即係譬如Big Bang 啊、BTS 啊、EXO 啊嗰啲啦，即係唔好搞錯人哋啲名啊。首先要講嗰個美式快餐店，好麻煩㗎，係啊。BTS 啊、BTS 啊嚇，EXO EXO 啊，唔好認翻啲人先啦嚇。咁通常嗰啲南韓偶像啊，就會有咁多人等機啦。 係啊，佢哋都係南韓偶像啊。 一出嚟咧，都係兩個阿叔，即係包括啊。 刘在石 系刘在石啦，同埋池石陈啦，佢哋、 啊、 行前先。点解佢哋行前先咧？我嗰阵时都揾翻好多文章咧。其实南韩都系即系有少少儒家氛围啦，即系有啲宋明理学啦，即系佢哋都好尊重大哥嘅。所以所有长辈咧，佢哋都好礼让、好敬重嘅。咁所以咧，一出机咧。就係佢哋 大哥行先， 但嗰個畫面有趣嘛？即係下邊嗰啲全部靚妹靚仔舉曬把，哇！咩啲咩？ 喂，唔係你冇話喎，啊， 跟住就係兩個阿叔衝出嚟。 但 係 嗰兩位大哥咧，即係阿池世珍同埋劉在石咧，都相當受歡迎。即係你唔好以為佢係一個好年輕人嘅節目啊，一定係啊 Gary 啊、志孝啊嗰啲最受歡迎啦。當然佢哋好受歡迎，但係佢哋另外嗰兩位大哥咧，都一啲都唔比下去，因為佢哋喺成個節目裡面咧， 擔演住重要嘅角色。 係啊，完全佢哋有。另外一個位置是無可取代，同埋你睇到真係可能你以前唔會接觸咁多韓國嘅節目啦。 係啊， 哇！劉在石佢真係好叻嘅， 啊、 做主持 啊，同埋佢嗰陣時你第一搞氣氛啦，第二咧就喺個節目嗰個控制嗰度啦，即係佢完全咧係游刃有餘 啊。 係啊， 我買咗一本書啊，因為咁樣佢有出到本書講佢即係做主持嘅一啲經歷咁樣咧。我嗰陣時有買到嗰本書。 係咩？你又買我本書？ 我有，我有買你本書。 講笑啫，講笑啫。 下次講到財經嘅時候，我會講翻呢一句，我有買你本書。 唔係，不過依家慢慢換咗啲新人，譬如有呢個梁世燦啊、全昭雲，我就少咗啲睇。不過即系阿光珠喺最后集节目嗰度，我睇翻啲 footage 啊，即系真正都未喺香港有得睇咁样， 好感动。 睇翻啲 footage 都觉得啊，好感动。 大家回味下，可以 走过十一年啦又。 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对出，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就在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福亨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曾以婷，我身上的白色和很多皮肤问题，例如银屑病、湿疹、暗疮、烧伤疤痕，和神经纤维瘤一样，是不会影响其他人。只要大家理解和接纳，你和我都可以活得更开心自信。正确认识皮肤问题，将心比心，共享精彩人生。 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的艾力啊。我知好多爸爸呢平时出去做嘢好大压力好辛苦的。但是嚟到父亲节要流泪的都流返啲开心幸福的泪水啊。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今晚美股表现啦。美国消费者对通胀嘅预期咧创咗八年嘅新高，预示咧联储局啊更加大可能咧提前收水啦。美股咧受到沽压啊，标指咧要跌啊，跌八点啦，道指咧就跌94点，纳斯达克指数咧收报14072点，跌咗咧101点啊。通胀预期继续升温啦，咁啊睇到咧市况都不似预期啊，咁啊有机会咧提前收水，咁啊收水会点啊？影响到股票市场咯，影响到美股咁点啊？港股有冇受机会有机会受影响啊？咁转个头咧，开市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呢个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两位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最近呢我想我听得最多的一些家长的话题和心声呢，就是讲啊，今年度的小一入学呢，即是派位的结果呢，全部都尘埃落定了。但是呢仍然都有一些扣门措施呢是进行当中的。 是啊，即其实好多时家长呢都真係唔知点算啊，又唔知搵咩学校啊咁、 嗯。 好似我哋呢就算学习需要嘅家长呢，好多时都系会好多嘅烦恼嘅。例如可能有啲杂界嘅 case 啦，有啲杂界嘅学生啦，咁可能决定啊我去读特殊学校啊定系主流学校呢。好啦，到主流学校呢又会諗下嗰间主流学校呢嗰、那个融合教育嘅配套又足唔足够呢咁、嗯。又或者系会唔会系啊会太过好多特殊嘅小朋友喺间嘅主流学校里面。所以其实咧，即系个家长去决定都难嘅。咁当然啦，而家我哋讲翻系一啲系可以系入到主流学校啦，咁就即系已经系派咗位啦。咁其实好多时家长去之前都会谂咧，就系话啊，想同啲哥哥姐姐一齐啊咁。咁因为家长咧有个安心就系话啊，起码识啲老师啦，同埋又会知道学校嗰啲嘅规矩啊、课堂啊，咁即系嗰啲功课系点， 同埋可能又有啲分啦。如果某类学校嘅话就计分啦，系咪先？ 是啊，同埋有时好多时咧，就系哥哥姐姐嗰间学校咧都系唔错嘅学校啊。咁、通常都系唔错学校先会跟哥哥姐姐。咁、就系啦，咁佢都啲唔错嘅学校嘅话咧，咁就有阵时会有啲嘅传统名牌学校咧，咁就更加大件事啦。咁有阵时我哋嘅小朋友咧，如果佢本身咧佢系即系冇乜特别嘅话啦，咁都可能都会追到气咳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嘅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咧，咁有时可能佢有唔同嘅天赋啦。或者是他的能力啦，咁喺佢系要去融合喺一间嘅主流学校度，都会有啲辛苦噶。 嗱，头先咧，阿 Clara 一开始嘅时候就讲话咧，佢哋系择界嘅 case 啦。嗰个所谓择界系咪即系话佢哋嘅一啲评估报告显示咧，其实佢哋都有具备呢个读常规学校嘅能力嘅。咁但系咧，又可能喺某一啲方面咧，又未必会系完全系最好嘅协调，系咪咁嘅意思咧？ 系啊，即系好似我个仔咁样啦，咁佢就听障啦，咁佢听障佢个程度咧，其实都可以入到去特殊学校嘅，咁、但系咧就当时我就会觉得咧，佢系佢个能力系应该系入特殊学校，即系佢嗰个先天性嗰个能力。咁但系咧，其实经过咧即系零至六岁啦，呢个我哋叫做早期训练嘅时间啦，咁、那个小朋友其实就同一个主流嘅社会咧就冇乜分别嘅、即系佢可以融入得好好嘅话咧，咁呢个情况咧咁就会系拣去读翻主流学校噶啦。 嗱，咁头先就讲咗 Clara 你自己嘅亲身经历啦，或而家去叩门嘅家长啦，或者来年啦，去选择一间真系适合自己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嘅学校嘅时候咧，有啲乜嘢方面或者条件咧需要去考虑嘅咧？ 首先要睇一个细路仔佢自己个能力啦。咁、其实都有啲困难嘅、因为咧你讲紧咧每一段时间都会变紧，同埋真系咧家长要真系要问多啲唔同嘅意见、因为其实普通小朋友都会啦，我谂你同阿女女都会搵学校都会吓、都好懊恼咁样周围去搵。咁但系我哋咧即系嘅家长咧最紧要咧就问翻一啲嘅专业人士啦，即系例如可能言语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啊咁样，因为可能咧个能力系有一啲嘅不抵嘅话咧。咁可能如果係隔眼去咗一个主流学校，个細路仔对个家长都好气馁㗎。 係。同埋可能即係有时呢学你话斋除咗话唔同阶段嘅发展唔一样啦，真係入到去呢读落先知呢到底有啲乜嘢适合自己，或者有啲乜嘢哇原来好似真係搞唔掂喎咁样。 是啊，所以我哋有阵时成日都讲就有啲嘢唔系一刀切嘅。咁例如有个前辈啦，咁佢就讲话我哋嘅小朋友咧，其实好似一棵植物咁样嘅。咁有一棵植物咧，咁可能有啲系要晒太阳嘅，有啲咧就唔可以晒太阳嘅。 就算是晒太阳的植物呢，都有时都要摆入去室内呢，不要晒得太多太阳啦。调返转可能在室内的植物耐不耐都要出去晒太阳㗎喎。所以呢，其实在那个主流学校啦同埋特殊学校呢，就未曾话是一刀切的。可能个小路仔在这一刻他真的可能是特殊学校会帮他多一点的。起码他呢就会巩固到自己那个信心啦个能力啦。然之后呢就再去一个的主流学校到返学。咁可能去到主流学校呢，佢发觉一段时间之后发觉咦唔係真係适应唔到喎。咁其实佢亦都可以返去特殊学校嗰度继续返学㗎。 嗯。嗱，讲緊呢一个嘅转变呢，即係可能由唔同嘅学校去转嚟转去啦。其实呢个程序啊，花时个过程系咪真係咁容易呢，同埋普唔普遍嘅其实呢个情况。 呢、這個情況都有嘅，咁你話即係時間咧，就係真係好花時間嘅，因為咧唔係你話我想喺出年喺呢度讀啦，跟住咧我又想去呢度讀，唔係嘅，咁因為都要一個嘅程序咧批准咗你先至可以去轉咯，咁而批准個過程裏面咧，亦都要做翻相當嘅評估咯。 嗯，即係可能都要睇翻佢到底喺嗰個歲數嘅時候，去到嗰個程度係咪真係可以適合去翻另外一間學校咧？即係嗰個銜接係咪真係接駁得到咧？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咧就需要有好多嘅部门啦，即系政府好多嘅部门咧，去一个批核咧，咁先至系可以系转嘅。 嗯，明白，即系希望大家喺选择之前咧，尽量咯，可能就难啲去有啲实践或者系有啲亲身经历嘅，除非你真系识得有人系读过嗰间学校啦，咁可能会好少少啦。即系如果盲头乌蝇咁样咧，就真系比较难可以认真地了解到入边嗰个嘅模式啊，或者系读嘅课程系咪真系可以 handle 得到咧？ 系啦，全对啦，同。剛才你所講的很好呢，就是話有陣時可能個小朋友例如可能佢係有呢一個嘅自閉症嘅，又或者係有讀寫障礙嘅，或者係聽障嘅、視障嘅。咁如果佢好似想去讀某間嘅主流學校，如果嗰間學校呢係曾經有收過同樣嘅學生呢，咁對個細路仔呢就會同埋對個家長呢就會容易適應好多嘅。咁如果呢嗰間學校係完全係冇收過呢一樣嘅弱能嘅小朋友嘅話呢，咁其實個家長呢就要從零開始。咁、當然學校都會配合翻佢嘅， 但係就大家可能個摸索嘅時間會長咗，因為冇乜經驗啦。 係啊，即係冇得家長同家長之間嘅溝通咯。 明白明白。咁所以即係喺選擇嘅時候咧，都希望大家啦可以喺一個合適嘅環境咧培養到小朋友啦，亦都希望佢哋咧係可以喺一個適切同埋啱自己嘅程度，又發展到自己嘅興趣同埋專長嘅情況底下咧去學習啦。 係。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 Clara， 多謝曬，拜拜，下次見。 时间九点十八分，听过有郑欣宜嘅《先哭为敬》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6%。今朝早想同大家介绍一种叫做 psychedelic trance 嘅音乐。这一种音乐亦都称之为果亚迷幻舞曲。果亚是印度的一个小岛，而这一种音乐发源正正就是在印度的这个小岛上面，因此就用了这个小岛的名称来命名了。所谓 psychedelic trance， 它的旋律带有很浓厚的印度色彩，而这一类 trance 迷幻舞曲的特征就是它很重视旋律音符之间的细微变化，而且经常都会出现重叠的旋律，同时亦都带一点 ambient 的味道。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平时呢我哋跟住呢个环节就会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不过寻日呢我哋好唔开心啊，联络唔到我哋嘅听众。 因为打咗电话俾佢哋呢，但係可能因为忙㗎啦。睇紧股票啊，应该 系啊，一定系 睇紧楼市啦， 好紧张， 准备抽奖啦， 系啊， 准备抽楼啦，咁样系嘛，有好多嘢做嘅，都明白大家咁啊。但系如果预约咗咧，就最好啦，听一听 留意翻电话啦， 系啦，咁所以就亦都藉住呢个机会啦，可以呼吁下大家打嚟啦，872388，因为嚟紧咧礼拜日咧就系父亲节啦， 系 咁父亲节咧，大家都可能有千言万语同自己嘅爹哋讲啊， 亲亲爹哋。 你跟你爸爸讲的时候呢，可能都会觉得哎好怪 的。很肉麻的。 但是呢，是如果透过大气电波讲，将一些真心的说话或者一些祝福送出去都 OK 的。电话1872388，期待大家打个电话来预祝下父亲节有些什么祝贺的说话跟阿爸讲都可以讲低。 是啊，那现在打了电话来我们接听了你电话呢，可能会转个头再打回给你的。大家就要留意回个电话啦。是 啦、啊。呢、这个就是点唱方面的情况啦。头先咧九点新闻之前咧，咪讲呢个 Running Man 咧已经李光洙就即系跑咗11年啦，都会攰嘅，系啦，咁啊想休息一下啦，暂别呢个 Running Man 嘅团队啦。咁我同 你谂下11年几长，即系30岁。 跑到41岁喎、 哦，系啊，系好坚 嘅。唔系即系，举个例啫，即系佢唔系即系30岁跑到41岁嘅。 系啊，咁所以即系都掀起大家好多嘅回忆啦，亦都好轰动啊、嗯，因为已经成为咗一个团体啦嘛，即系 Running Man 头先我话，喂，去到亚洲巡回演啊，或者做一啲活动嘅时候，都好多人去接机。咁你话喂，讲到接机，亚洲嚟讲最多人接机系乜嘢啊？一定要讲咧，防弹少年团啦、啊、，BTS 啦、啊。不过咧啊，有阵时有啲嘢咧，真系唔可以犯错。头先都揭示想讲噶，越南咧，嗰间美式快餐店嘅 Facebook 嗰度咧，你都知道近排咧 BTS 又有一个新嘅餐啊嘛。 系，其实完全我摸不着头脑，到底同 BTS 有咩关系咧？ 啊，有啊。 有咩关系啊？ 韩式嗰个酱 哦，就系噶，系啦，但韩式嗰个酱不嬲都有噶啦。 我嗰日争啲食啊，话你听 系嘛？ 争啲想摆上网。 因为嗰次有边个 女 fans 我食 BTS 咁样 ，BTS meal 系啦，BTS meal 系啦，唔系食 BTS 啊吓，系啦。咁但系咧，越南方面咧，朋友仔咧可能唔系好认到啲人啊，或者个公关啊认唔到啲人啊，佢将另一队咧南韩嘅天团啊摆咗落去个宣传照嗰度啊。是啊， 咁大件事。 是啊，竟然咧将两个咧南韩嘅天团捞乱，咁啊，连咧小编都话太过分啦，咁样好明显小编啊都系其中一班人嘅粉丝，因为无论你系 A 区域嘅粉丝同 B 区域 嘅 粉 丝， 你都唔会想佢哋被捞乱 啊嘛。咁 啊， 呢个美式快餐店咧就犯咗呢、這个公关灾难啦，咁啊引起广大市民炮轰咁样啊吓，咁啊用错相咁样，搞到咧啊要官方回应啊，直情咧要越南方面嘅麦 X 路咧官方嘅 Facebook 咧，咁啊要回应翻啦，因为咧收到咧。好多好多个嬲嬲嘅 emoji 啊！ 因为其实 suppose 你呢一啲宣传嘅物品咧，你都唔系一个人话出就出噶嘛，即系可能你设计完咁，你都要俾人过下目，过下目之后又要唔知再俾边一 team 人再摆上网或者印出嚟噶嘛，我中间咁多人都唔发觉嘅咩乜？ 系咯，即系可能真系好似 A， 一系真系好似咯， 系啊 ，B。真係嗰個公關個 PR 真係冇追蹤韓星咯，唔蝦韓咯，可能蝦日啦咁樣啦。 咁啱唔係佢哋粉絲， 係啊，咁出咗呢個亂子啦。好彩唔喺香港發生啊，喺香港發生，哇不得了啊！ 係不得了啊！不過講真，我自己都未必個個都認得到。 大家話啦，大家話啦， 即係要追開就會好勁。不過咧，你講開呢一個咧，我之前都有睇到單新聞係同呢個餐有關嘅，喺某一個地區咧，又係因為太多人食呢個餐啊。咁你以为个餐厅逼满人就係因为係去食呢个餐啦、 啊、 而唔係佢哋全部人都係叫外卖。跟住嗰张相影出嚟呢嗰个餐厅里面全部逼满咗着晒制服即係绿色制服嘅人啦、啊、就係、是、送外卖嘅人啦、啊。 点解嘅 逼到水泄不通啊就係、是、因为全部人就喺网上面嗌呢个餐返屋企食跟住呢就变相嗰度呢塞满晒人完全係水泄不通造成一片混乱啊。 真系估唔到，偶像嘅力量 系啊， 真系劲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所谓三五成群，个个好人。方子豪，我问你，坐港铁列车上咗车要尽量点做啊？ 尽量行入啲啦，唔好企正响个门口嗰度啊，系咪答得好好？系咪100分呢？ 唉，叻啦叻啦，使唔使奖你啊？ 啊，系又唔拘喎， 有奖品都留俾啲听众啦，你唔系想争系嘛？ 咁多位坐港铁讲礼貌嘅二台听众，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哋 三五成群。 晨光追踪31。 电话旁边有阿刘昌啊，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 Kitty， 早晨好，早晨各位， 系啊，追踪31，今日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唔该，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医生与你》啊。咁啊，今个星期医生与你咧探讨嘅疾病咧就系呢个青光眼啊。咁过去两集咧，即系啱啱过去嗰两集咧，都有同大家讲下咧点样去定义呢个青光眼，同埋有啲咩特征嘅。今晚嘅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点去医啦，即系 即係除咗通常咧，啲醫生咧對青光眼咧都係俾啲眼藥水去醫下啦，咁就但有時咧又會打針，有時會食藥嘅，甚至乎做手術。咁今晚嘅節目咧就請嚟呢個眼科嘅專科醫生，就同大家探討下咧，即係呢啲藥啊或者呢啲手術啊，會有啲乜嘢副作用或者併發症，有啲咩需要注意咁話嘅。 係，咁大家留意一下啦。 留意個靈魂之窗啊，係咪啊？ 冇錯啦。咁啊，再好快介紹一下啦。緊接住嘅夜晚八點半有日常八點半。咁啊，今晚同大家講下呢個自來鳥啊，即係自來雀啊嘅問題啊，即係自來雀咧，即係 好徵兆嚟嘅，唔係咩？ 風水上可能是，但今晚呢個節目不是探到堪輿的，咁啊講下呢個日常生活嘅，咁好多朋友咧即係有遇過可能喺自己露台啊、花槽啊嗰度咧有啲自來鳥嚟咗，唔係嚟唱歌食嘢咁簡單嘅，嚟築巢起竇嘅，甚至乎生個蛋嘅，咁即係都可能有啲即係會擔心下噶嘛，會唔會有啲禽流感啊嗰啲病症啊或者？佢朝早每朝都嘈冤巴闭，即系我隔篱位嘅同事就遇过呢个问题啦。 哦，系咩？ 佢真系唔知点处理。 咁点处理噶？通常呢啲乌鼠啊，定点？ 佢残忍啲嘅，佢就消灭咗佢嘅。 唔系消灭咗个巢穴啫，系咪啊？ 系啦，消灭咗个巢穴啦，当然。 吓死我！ 但系消灭咗巢穴，即系赶佢哋走啦吓。 系阿昌，请你嚟屋企食嘢啊！有乳鴿食啊，咁樣係嘛？ 真係殘忍啦！ 唔係我哋呢啲梗係唔好啦，唔係講下笑啫。 有蛋食添咁啊？ 係啦，就係講佢講笑啦。 我唔敢問佢點樣處理啊。但係咧，其實如果處理不當咧，可能有法律責任。 啱啊！ 係啦，咁究竟有點樣處理咧？今晚日常八點半咧，就請嚟專家同大家講解一下啦。 好啊， 好。 咁好快再講下啦。31看世界啊，今晚九點半。就帶大家咧飛到去呢個亞美尼亞，就睇下咧當地一位政治人物就叫做帕希尼揚啊，佢咧就早前咧就透過咧呢個和平手法，就佢希望用呢個社交媒體實現當地咧呢個政黨輪替咁話，咁佢咧就喺2018年復活節期間啊，就喺社交媒體嗰度就開直播開 live， 就宣布咧佢會步行徒步行過成個亞美尼亞呢個國家，個目的咧係要引發一場咧以和平手法。掀起嘅革命，就希望推翻當地咧，就即係自蘇聯解體以後咧，一直咧就俾呢個當地極權政治，即係統治嘅人民政府咁話嘅。 嗯， 咁佢成唔成功咧？點樣做咧？咁今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九點半31看世界啦。 係，去到夜晚11點有午夜廣場學人串社科喎。 冇錯啦，咁啊呢個學人串社科今晚咧就好輕鬆啊，今晚就講下咧呢個。這個題目叫時代造星，最近呢大家好難，好香港好多男女老幼呢都被啲男團辣着咗。 辣着 啦。 冇錯啦，咁辣着咗呢，咁今晚會請嚟一啲學者呢同大家討論一下呢明星喺文化上同埋政治上有啲乜嘢影響力咁話嘅。 嗯。 哇，真係好豐富嘅節目喎，呢個我都想研究一下喎，即係呢個究竟社會嘅議題啦。 文化上咁樣探討下嘛。 係啦，點解男團得啦女團得唔得㗎？點解冇全民造星嘅女团版嘅咁样， 可能做紧噶啦， 做 紧噶啦， 做咩啊？ 做紧个团出嚟咯， 人造人咁样， 俾时间 我哋到时靓仔睇龙珠，人造人做紧啲靓女出嚟噶啦。好啦， 大家今晚睇下啦，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感染新型冠状变种病毒的17岁少女，她屋企的雪柜冷藏格里面一个的泰国急冻鳄鱼肉的包装表面环境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说，即使有今次的发现，都不能够证明在包装上的病毒感染到少女。潘烈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病毒在低温下可能生存几个星期，如果在摄氏零度以下存放得好，甚至是可能存活几年。但是他说过往在北京、深圳和新西兰也都曾经在食物包装上发现病毒，但最终都未能够证明是不是由包装上的病毒感染人体。他说市民不用太担心，最重要是注意手部卫生，处理冷藏食物前后要洗手，而冷藏食物的包装用清水清洁就可以。

智力运动，即是说这种运动你是需要运用你的智力。那在我的认知里面的运动，其实是不是不需要用智力的呢？100米短跑是这样跑，都是斗快的啫，需要爆炸力。那需不需要用智力呢？马拉松长跑又是这样跑，需要耐力。那需不需要用智力呢？这样智力运动又需不需要爆炸力和耐力先？其他我不知道，打麻雀一定要。举个例，你等紧卡窿八索上一张牌即刻叫胡，点知上家真係打隻八索落嚟，真係开心到嚟唔切啦。但係俾下家毒碰咗，仲要降断埋，你嘅心情即刻可以由心平气和马上弹一个单字出嚟，你就知道打麻雀真係需要爆炸力。如果你打足三日三夜，当然就一定要耐力啦。好多运动都係不断重复一个动作，例如跑步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系咁跑，游水不断重复一个动作系咁游，打麻雀都系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系咁洗牌啫。所以我觉得打麻雀唔单止系智力运动，直头系需要智力加运动。好多人对打麻雀都非常热衷，就算你病到晕晕顿顿，一听到话三缺一，你都会即刻弹起身。因为好多人相信麻雀能医百病，食糊好过食药，所以我觉得对于呢啲病人嚟讲，打麻雀同饮香炉灰系冇分别嘅。又或者我哋可以重新定义运动呢两个字，等大家以为自己做咗运动。打麻雀唔系赌博，系运动。香港都有一日全民运动日嘅，如果真系想推行全民运动，当打麻雀都可以成为运动的时候，真是日日都可以是全民运动日。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留二索扣六索，一摸三七索，再出一九啊五八认真扑，头六索上二索。鬼憎喺屋企咁寂寞，去揾脚往头弹，成日贫扑齐地圈，我身心最快乐，老本我照落场，打亲梗系主角，甩到手软起晒波，兼侧侧膊，将啲色仔一猛咁搏，头又重气又错，口干病汗，几大死做。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啊，今次咧我就整一个好简易，但系咧好受欢迎嘅甜品，亦都好当早。 嚟啊！ 因为见到好多人咧而家食芒果，系、啦，芒果好香。 芒果你中意食诶边一种嘅芒果？ 哎、我真系唔好识分，但系最近咧我整甜品咧，当然啦，好多人就话食台湾嗰只爱文芒啦。但我自己咧又 我买过嚟食咧。好一般喎，愛文芒就 係 我自己真心話，即係我都係好中意行果欄嗰啲人嚟嘅。其實咧，除咗日本啲水果係值一啲貴嘅價錢咧，其他都麻麻地。我自己覺得係嘅，有啲唔知去到D 幾嗰啲榴蓮咧，都係值嗰啲價錢嘅。但其他都係名過於實嘅。 我自己都好少，唔係好捨得買咁貴嘅水果。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會買貴咧，我覺得食到嘅分別就係蜜瓜咯。即系嗰啲日本嘅蜜瓜咧、因为我自己好中意食蜜瓜嘅，咁我就会舍得买咯。咁 土咧，土就真系一蚊同一蚊争好远嘅，即系一分钱一分货。我意思系讲，另外就系车厘子，即系塔斯曼尼亚嘅车厘子咧，系又系争好远。因为我自己去塔斯曼尼亚咧旅行嘅时候咧，塔斯曼尼亚冇车厘子嘅，佢、真系将佢最好嘅产业 运咗出嚟啊， 完全出口晒。我心谂开到一粒车，嗰个你个嗱，你正常啊，譬如我 手信系嘛， 系啊，一落机，喂啊，去塔斯曼尼亚， 车厘子咧， 车厘子都有粒瓜，咁个个都咁样， 我出晒口噶啦， 真系冇。 其实好多地方都系咁，系嘛，我想讲，即系最靓嘅嘢咧，已经出口卖咗噶啦。咁芒果咧，我最近嗰几次整甜品，反而觉得咧平平地嗰啲十零蚊一磅嗰啲腰芒细细只嗰啲咧，因为反正我有啲就系要嚟打芒果蓉。有啲又要嚟切粒，其實都唔使話好大隻，個賣相好靚啦。咁我覺得個味道其實幾香，即係有我自己中意嗰個芒果嘅香味咯。因為頭先講嗰個愛文芒咧，我唔知係咪上次我訂嗰啲咧，佢唔夠，唔係最靚啊。咁我就覺得冇，反而冇咁香啊。嗰、 建議你呢一個啊，泰國嘅水晶芒都幫到手。如果你係攞個香味嘅話，係啊，其實 OK 噶。泰國嘅水晶芒， 水晶定水仙芒啊？ 水仙水有個水字咯。总之，水仙啊， 系咯，水仙芒， 水仙啊， 系 啊，点解我记得系水晶嘅？ 哦，水仙芒，我 可能记错咗水晶， 系都 OK 系嘛？泰国 都 OK， 都 OK。 喂，咁今次我点整咧？我就好简单，佢咧就首先攞咗啲芒果肉。就打溶先，因為我就買咗一部嗰啲攪拌機嘛。其實你普通嗰啲隨行杯， 唔係琴日 Barbie 講嗰啲攪拌機 破壁機係嘛？有冇咁勁係啦？或者你普通咧，因為芒果佢比較腍身咧，你用好細個嗰啲攪拌機咧，或者嗰啲隨行杯嗰啲攪拌咧，都已經攪得溶噶啦。咁我首先咧就打咗芒果溶啦，就放喺個碗嘅底部。咁啊，當然你打嘅時候咧，可以加著兩加一粒或者兩粒嘅冰塊落去，咁啊令到佢咧更加冰凍啦。咁但係又唔好加太多，因为加太多咧就会淡咗。你可以试下自己嗰啲芒果够唔够甜先，係啦。 头先呢小白帮我哋补完啦，话叫水仙芒啦。跟住真係叫水仙芒啦，首先讲返。第二呢我打水晶芒出乜嘢呢， 水晶包。 水晶。 我出水晶。 佢话水晶芒嘅功效咁样。咁我揿入齐呢水晶嚟嘅。 哦即係水晶芒系一种水晶嚟。记错咗啊。 咁唔好搞错。 喂咁讲返呢一个甜品先啦。咁我个底部呢就係打溶咗嘅芒果蓉啦。咁另外呢你就切一啲芒果肉呢就一粒粒咁摆喺上面。咁另外仲有一个位置摆咩呢，就係摆小丸子啦。咁其实呢一个呢就係家用版嘅多方小丸子。做咩事啊？有咩咁好笑啫？吓，有咩咁好笑啊？小白，请问 笑话啫， 我开咗麦俾你啊，你可以讲噶。 我会有心事啊嘛， 小丸子有心事。 喂，其实好简单嘅咋，用糯米粉。你譬如80克糯米粉啦，你就用80克嘅水，咁就差唔多噶啦。但系咧，千祈唔好一次过加晒啲水落去，你加一半搓一搓，再加再搓一搓，因为你一下子太多咧，佢吸唔晒，或者佢太多嘅时候咧，你翻。翻唔到转头，你又要再加粉，咁啊逐两三次咁加水落去，大概嗰个份量就譬如一比一咯，即系80克嘅糯米粉就加80克嘅水就差唔多噶啦，嗰个质地。咁你跟住就搓做波波之后，你咪淥一淥佢，跟住摊冻佢就摆埋喺你个芒果蓉上面，就做到呢个多芒小丸子噶啦。 好啊，翻屋企整下先。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由细到大我系热底嘅，咁所以有啲嘢我好中意食嘅，唔知道你 西瓜， 西瓜系啊，我都中意食啊。但我今日讲嘅系节节冰， 哦， 有冇食过？中唔中意食啊？大家 中意啊， 中意啊。 你中意食咩色？ 提子，提子，紫色， 哦、 提子。 我中意食橙色， 好少食嘅节节冰。 点解啊？ 喺我个年代呢啲系奢侈品嚟嘅，好贵嘅节节冰。我哋点样食咧？即系点样先食到咧、啊？有同学买。跟住同佢讲，一支你食唔晒噶啦， 俾我领一啖。 跟住唔系啊，咬开佢一半。 哇！你做啲咁似忌安嘅，你个同学叫大雄啊， 先至可以有一半支你啊嘛啫。 系啊，芝芝冰咧真系几好食嘅。而家呢个年代咧，芝芝冰个花款咧非常之多啊。即系除咗我哋喺超级市场啊或者日式百货公司见到啲特别版之外咧，其实佢可以食到嘅味道咧都好多、嗯。不过咧，我自己喺选择芝芝冰方面咧系有要求嘅。 系。 所謂的要求是什麼呢？由於現在即是我之所以吃芝芝冰都是因為家裡有個小孩要哄兒子開心，當然要找一些好味的東西給他。好啦，那我選芝芝冰的時候又想去吃，但又想去吃得開心，那可以怎樣呢？還有健康呢？那可以怎樣呢？其實很多芝芝冰呢，大家只要真的望到兩眼，你就會看到它裡面寫著果汁的成分。 是多少百分之幾呢？ 有多少%的。咁其實咧，我自己就會幾堅持咧。如果佢都係寫住譬如 20% 啊、50% 啊，甚至寫到70%+咧，我都唔會買嘅。係啦，因為佢入邊嗰啲已經係由濃縮去濃縮嘅果汁去到提煉出嚟，就唔係原裝嗰啲果汁。雖然啦，佢原裝嗰啲果汁都係經過提煉，但係起碼佢嗰度寫住100%咧，咁我會選擇咗相信佢嗰個招紙先啦。係咪？我連招紙都唔信，我冇嘅嘢可以買噶啦。咁我就買嗰啲100%嘅果汁。咁食落去咧，除咗我覺得好味啲之外，同原有嘅水果味道好襯之外咧，感覺上咧撇除咗糖啦，我都覺得係健康啲嘅。好啦，咁市面上有啲乜嘢100%嘅果汁？嘅呢啲芝芝冰嘅味道咧，有提子啦，即系巨峰啦，跟住又有橙啦，有蘋果啦。我以前唔食蘋果味嗰啲芝芝冰嘅，但原來100%味即係果汁嘅蘋果味芝芝冰，原來好好食嘅。 會唔會係都係清心出品嗰啲啊？標榜 佢未必係清心出嘅，咁佢有啲即係總之佢呢只就日本出嘅，我就會選擇買啦咁樣。咁但係除咗日本之外，韓國。嗰啲芝芝冰咧、都非常之霹靂嘅，例如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咧？前幾年都已經開始幾 hit 嘅，就係佢哋嗰只 乳酸， 嗰只、有冇食過？ 我中意， 係嘛？ 係乳酸味嘅零零舍舍，好似吸引啲，係啦，好醒胃咁。 係啦，咁你又啜下啜下，其實佢都係啲沙冰做出嚟嘅嘢嚟噶嘛。係啦，咁佢嗰個價錢咧，不過我就嫌佢貴咗少少。咁我自己就試過咧，其他嘅方法去到。整呢个芝芝冰嘅，就系攞翻个乳酸嗰个一樽嗰、那个，雪冻咗佢，打散佢，其实都系同一件事嚟嘅啫。 我嗰阵时细个咧，直头就系将嗰樽嘢就雪到变冰咯。 吓， 系啊， 系啊，喺士多啤有得卖噶。 你有冇再拎佢做刨冰啊？ 冇啊，咪咬穿个底嚟食咯。因为咧，佢个樽口咧咪细啲嘅，嗰块好似石子咁嘅盖。咁你喺嗰度食咧，其实你有排都啜唔到嘛，因为佢已经成嚿冰实咗啦嘛。咁我哋细个就系咬开佢个底嗰个胶，跟住就一路搣一路食。 你咬得开啊？ 系啊， 用牙齿啊？ 你唔惊？譬如你咬有少少碎片喺度，你吞埋落肚噶？ 哦，咁啊唔会。 你啲牙咁劲嘅咩？你话食林嘢噶你？ 咩啊？细个唔系啊嘛，就系细个。 我又系讲嗰句啊，崔健同你嘅童年点过嘅咧？ 吓、啊，我身边啲小朋友都系咁食噶。 喂，你身边啲小朋友童年点过嘅咧？ 咪同我一齐过咯。 即系咬烂个樽底，慢慢啜够嗰个冰啊！ 因为你只有嗰个胶先一路搣。佢软啲嘅，反而个底，因为你个樽口咧，佢咪有个粗啲嘅圈嘅，嗰度反而硬啲。 其实呢个饮 真系有研究 ，X多嘅饮法咧，我细个都俾个同学咁样倒过。 喺个底嗰度啊？ 系啊，佢话咁样饮 啊嘛。 佢话唔系啊，就咁饮。 我饮我又冇咁刁钻。 佢话咁样饮好饮啲啊？ 点解啊？点饮啊？你就咁饮， 咬穿个底啜入去啊？ 佢话咁样饮咧，襟饮啲啊。即系饮得慢啲，因为嗱， 你 个 口一下就倒咗， 系一嘢啊！ 咁你唔揭咪得咯？你搵嗰啲好幼嗰啲饮管笃落去咪得咯？ 系咯，其实本身佢有好幼。 系啊，佢都系教过我一次咁样咬爆个底嚟饮。 系啊， 我一世都记得呢个。 小朋友系咁啊？ 点解你用啲咁嘅方法嘅？ 你哋有冇装嗰啲咩另类饮即食梳？ 方法關注組啊， 冇 嗰陣時未興， 未興啊，已興係啊，小圈子興咯，係 啊。 但係呢個食法就最 raw 嘅，即係都唔使再話倒出嚟，倒落嗰個雪條格嗰度再雪，就咁將佢成支擺落個冰櫃。 係啦，咁啊最簡單啦。如果唔係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咧，你就將嗰啲一樽二樽嗰啲乳酸咧就倒落嗰個冰格嗰度先，倒落去，跟住你咪拎佢雪咗佢咯，係咪先？雪完佢之後，你再花心思啲嘅，你攞個刨冰機打碎佢。慢慢滗咁样，其实嗰个都系第二个乐趣啊！嗰个系啊，好啦，咁啊，除咗呢啲叫做果汁味嘅之外咧，芝芝冰咧仲有啲波子汽水味嘅。 诶、哦，呢、這个我都中意、哦。 有冇食过 啊？有啊， 冇呢、這个冇。 好食啊！波子汽水味嘅都系好食嘅。咁嗱，除咗你话喺街上面买到嗰啲之外咧，都有一两个咧，就系除咗头先阿 Chucky 同讲嗰啲自己咬烂乳酸个底可以咁样食之外咧，呢、這个我冇谂过啦。但系咧都有啲得意啲嘅方法咧，系可以食到啲芝芝冰嘅，即系自己整。譬如檸檬茶的芝芝冰街上面有得買了已經、但是其實你想成本再低一點你可以自己做的都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剪開包檸檬茶倒落雪條格那裡 沒錯啦、 啊、真的對了 是啊 對錯 其實就是同一個套路的 做了啦 對了我就說笑你我就笑多餘了 還有還可以用它那個紙包其實都可以的即是它紙包你當是 個格而已有第二個的喜歡咖啡的朋友都可以吃到咖啡味的 你不要告訴我就是這樣倒下去然後雪凍它、啊、 不是那麼簡單、啊、這個真的好像芝芝冰一樣吃的、 這個 不同、啊、這個要加 這個都被你猜到你也做到食神 了 不是小白不是那麼 這個呢大家只是用那些即磨咖啡粉一包包沖一其實就已經可以解決到了那你就拿一包沖了它之後就整得濃一點的整得濃少少好食嘛，跟住、 啊、 你就倒翻落去嗰、那個，你原本係一條一條裝嗰啲咖啡粉，佢有啲係咁樣噶嘛，你就攞翻嗰個包裝紙倒翻啲咖啡嗰啲液體落去嗰個包裝紙入邊， 企唔企得穩噶？ 企得穩嘅。你揾啲嘢綁一綁住佢啦，跟住你就成支雪翻入去嗰個冰格入邊。 咁啊，真係好似鍾哥咁講咯，就係沖咗個咖啡跟住倒落去咯。其實冇分別喎、 啊，但係要啲技術啊嘛。 哦、啊，呢、這個唔同咧，就係佢嗰個帽， 因為紙包嗰個帽咧，佢係盒裝好硬。這個、呢個咧話俾你聽，難聽啲講，佢會掉掉揈嘅，係、 啊、 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嚇、啊、捉穩啲佢嗰個位，然後咧就揾啲嘢夾住個口，你成個雪翻入去冰格入邊咧，其實你隔一晚之後，第日你就有一個自己即沖嘅。街上面都冇得買 呢、 啊、 個又過癮啲、因為佢嗰個袋咧，仿如同芝芝冰個袋有少少相似， 因為佢長身啊嘛，跟、住你開火個口之後咧，你就可以好似平時整啜啜啜啜啜咁樣啜翻嗰啲咖啡冰出嚟啊！呢、這個 消暑嘅推介嚟，梗係啦，小白白元號 係啊！咁啊，大家自己喺屋企嘅時候就可以試下整啦，唔同嘅味道，大家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10点钟新闻报道啫。